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早晨又早晨，唔怕天上有乌云，因为地上二台有丰收快活人。我系小张张。 早晨早晨，六月十五做人唔好摆款，唔系 摆咩款啊？ 我小 张押韵死啦！ 押韵都风格嚟嘅。 早晨，我系失落的小强。寻日放工，我拖住佢一齐离开，点知我一放手，再搵唔翻佢啦。如果大家见到我女朋友阿姐， 系阿姐， 佢系叫七色彩虹姐姐。 七色彩虹姐姐，系 唔该你好好对佢，再见。 我唔系还翻俾你啊，好好地用佢啊。 系啊， 你好大方。 咁佢都離開咗我咯，我一放走佢就消失咗咯。 係啊，可能冇人攞咧。 只要知道係你就唔攞噶啦。 一直都係我講啊，我都幾時翻嚟湊我啊？ 一把七彩嘅姐姐啊， 哎、 大家你去鋪到附近揾到馬小龍嘅， 跟住俾我啦。你好中意噶，我知道。 你喺度用咗幾耐？ 成 年幾啦、 啊啊？ 我對佢真係從一而終嘅。 唔緊要啦， 敷完敷完 縮骨噶啦。 啱嚟， 我本身 翻嚟。 愉快，日日都是大日子。开始我哋星期四嘅节目，风骚爆人，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8%。今日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呢个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阿二伯姐稳阵啲啊，呢伯姐啊死啦！雨势有时颇大噶，记得带把遮吓。狂风雷暴，下个礼拜雨势会逐渐减少。天系炎热啊！ 怪咧，雨傘呢一樣嘢唔見咧，我諗相信咧，十個人有十個人咧都應該一定試過噶啦。首先咧，我自己試過啦，同埋有時咧喺邊度唔見咧，我諗你都可能係啦，喺邊度唔見咧都記唔起喎。你係咪啊？ 我尋日仲因為我去咗一個中醫館嗰度，跟住我走啦，然後我特登打電話翻，有冇見到我把 七彩 姐啊？ 好易認啫，你把姐。 係啊，我把姐， 因為真 係 七種顏色 啊。如果俾我見到邊個廣播度？ 揸 住嚟咧， 系 唔准揸，之后都拖，咁我就 咁点啊？佢冇嘅， 你都好难行埋去同佢讲，你喺边度执噶？咁样噶，系咪先？自己买噶嘛？ 系，但我真系未见过。 你有冇 list 低啊？琴日去过边啊？ 梗系有啦，有。 唔系你唔见咗你第一时候嘅，你就会 rewind。 系 啊，个巡逻影片睇下究竟自己去咗边噶嘛？ 系啊，唔知算啦。 唔系，我知噶。我上次我跌咗银包，我完全知道究竟系几时，喺边个位置，喺乜嘢时间，喺乜嘢情形跌噶。 我怀疑我寻日咧，因为嗰个医馆咧响油麻地嚟嘅，我怀疑我油麻地食一个汤饭嘅时候咧，就摆低咗。 又食汤饭啊？ 咁但系你食汤饭嗰间嘢，你有冇打翻？ 冇，一把遮我就冇打啦，唔紧要啦，算啦。咁佢个 你尽力而为啦， 系啦， 你揾咗两个地方揾唔到佢，咁咪算咯，缘分已尽啦。 冇错，因为我其实系咁谂嘅。嗰阵食馆如果真系有人，譬如话落大雨啊，有人需要遮， 系有人用都好嘅， 系啊，都系一种福利， 系啊，有佢咯，我放手噶啦。 我听过有一个嘅就系古仔，我觉得系几好嘅，好似系为金地嘅故事。 系 以前咧，我哋会坐火车咧，我哋咪可以嘅就 系 坐喺有啲 楼梯嗰度， 喺啲楼梯嗰度嘅。咁啊，佢细细个嘅时候嘅话咧，就着咗一对拖鞋，咁跟住咧就喺嗰啲火车上面嗰度嘅话咧， 呢个故事我听过， 你有冇听过？揈住只脚咁样，点不知一揈埋，甩咗左脚，跟住佢我嗱第一时间嘅话又将佢揈埋去右脚，跟住佢个朋友就觉得好奇怪，佢就点解你要咁样啊？咁佢话如果系执到嘅话咧，执到一对嘅话，佢可以着啊嘛。 哇！呢啲好嘢啊，呢啲 有气系啊，佢有气度嘅，明明有横掂都唔见噶啦， 系 嘛？ 自己就一定用唔到啦， 得一只做乜嘢啫？ 真系 我做唔出咯。 我跳落去执翻， 我会， 仲要唔该停车，我执翻佢， 拉紧急就 要搞到其他人都好麻烦，系咪？ 因为除非要俾送队拖鞋俾我， 而且呢一样嘢， 我屈翻啲嘢。 其实我谂唔见咧，个肉赤程度就唔系好大啫，因为一般都唔系好贵，除非咁啦，有少少感情嘅。嘅元素啦，唔知边个送俾你啊，或者 系 啦，等等。其实我最近我都唔见咗把遮嘅，不过收尾咧系意外地喺 lobby 咧见到一把插咗喺度，哎，把咪我嘅咁， 系咪真噶？ 真系我噶， 真系， 因为烂咗噶啦，嗰把遮，即系有一个骨熬咗嘅。其实我仲记得几时喺边度，点解买个仔细路仔好细时候去个主题乐园玩，到走嘅时候咧。 十年有嘛？ 有一定有，好大雨。咁於是就因為樂園賣嗰啲嘢咧，樣嘢咧比出邊都貴 貴 好多噶嘛。咪算啦，咁啊買呢一把遮，咁就一家人咧質素咁樣，所以係有啲嘅叫做回憶喺度，咁所以好開心咯，就凡係啦。 失而復得， 失而復得，人生中有呢啲嘢嘅 可能有咧，等佢高興啊。 可能好似我咁樣過兩日嘅話，又有啲朋友打電話俾你，同佢講就誒，你係咪邊時幾日咧喺度食湯飯嘅時候唔見咗把遮？ 好污糟嗰把喎。 有 喎，甩甩地嘅喎，嗱嗱地 啊，一陣味喎，咁啊，即 系 要唔要啊？ 一陣味， 唔係即係 你淨係把遮一陣味咩？唔係我意思嘅就係你個人充滿男人味啊， 魅力個味啊，冇錯係。 人 喂嗱，星期四我哋一样爱好系列啦。今日嘅主题好特别，我见好多朋友都写咗好多唔同嘅，咁啊用大家想象力啦，就系同动物有关嘅歌曲。 好啊，好啊， 你话多得少又得， 系啊，其实好 多， 好 多， 系真系 多到我今日都唔知点算。 我其 实我对住伟伟 有一首英文歌，我谂嚟谂去都谂唔到。 系啊，你 其实我想请教你，我又唔好意思， 点解唔请教我啫？你怕我偷你首歌？ 唔系，唔会， 我会噶， 都好喎，咁 我 都好 做你，我系你嘅仇人嚟噶嘛？ 喂，真系我想请教你啊！嗰首歌咧就系 We Are Animals， 你知唔知嗰首咩歌啊 ？We Are Animals， 系啊，仲有一首就系 We Eat Cannibals， 系啊， 我唔记得， 系 We Are Cannibals， 哒哒滴哒哒， 系 啊， 系咪有冇查过 We Are Cannibals 啊？即 應該 We are cannibals， 唔係 We are animal。 We are cannibal， 係啊。 哦 ，We are cannibal， 你試下查 食肉獸， 係啊，食肉獸啊。我想問呢首歌啊，我突然間醒起啊。 食肉獸同動物有乜關？ 食肉獸咯，獸喎。 动物、啊，我哋今日讲 呢只动物咪食肉嘅嘅， 即系讲食肉嘅动物。 系啊， 佢意思即系得啦，系啊。YMC 不如好嘛？ 我唔问， 唔好咁啦，你唔好中佢啦，系嘛？佢嗰啲骨打你又整个 YMC， 咁又何必咧？ 系啦， 即系中坏晒。 咁啊，听下你拣咩歌啦，好冇？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真系全部动物嚟嘅。 嗯哼， 系啦， 好啊，我 都 系，乜都有。 我系有动物，但系又唔系动物。即系嗰样嘢系一啲好得意嘅动物吓 ，OK， 咁一阵间就分享下。 咁即系点啊？ 我唔讲住啊！我系要讲嘅，而家唔讲，成日点都 知道 自己都唔知自己讲紧乜嘢。 哦，我嗰首食肉手就唔得，佢嗰首唔系动物，其实又系动物嘅就得。 你听清楚，你听翻头先我讲过啲乜嘢？你讲嘅时候嘅话，我喺度闹完你之后，我嗰头我都有扮嘅。 佢都 系 闹我，你听唔到？ 但系你嘅程度唔同。你个程度唔同， 喂，好难讲嘅程度呢样嘢，我都睇啲人俾人受得到啊嘛。你啲皮硬嘅话，我梗系打大力啲啦。 你草样， 同意。 有啲未必受得起。 同意。 嗱，你将佢淋咧， 我会选噶。 系啊， 心脏， 我会选噶。 你放啲冰糖落去啦，就淋啦。你炆嘢都系啦。咁你可唔可以俾啲糖？ 犀利教，好啊。 系啊，嚟啊，喂，好啦，今日咧请嘅系都市人嘅坏习惯。 好。 咁啊，大家都系都市人吓。不过唔系呢啲有啲未必一定系其实唔关都市人士，我觉得唔好即系将佢咧标签咗话都市人一定有，不过有啲人有啫咁样。其实佢跟住就会有啲叫做建议，可以点样去改正咧咁样。第一就系话咧拖。拖意思即系咧，每一样系拖延症就是，诶、哎，你会发唔发觉有啲嘢咧难做嗰啲嘢咧，嗱有两种人嘅，一种咧快快脆做咗最难嗰样嘢先， 嗯， 有啲人咧难嘅嘢咧就唔做住，做咗啲易做嘅先，你哋系边一种啊？ 我易做先，做易做先， 你系咩？ 我有时都拖延嘅， 系 系啊， 我系拖噶， 系啊， 你都会 拖噶，会点解唔会？ 系啊， 都拖唔同嘅嘢，都拖唔同嘅人咯。 冇错，系啊，我拖把遮。 我系唔拖你 有嘅，有嘅，有嘅，系啊！ 拖延症就系啊，即系有时候是难做嘅嘢咧，就会拖，或者对又或者对某啲啦，即系唔中意嘅人啦，难对付嘅人咧，又系会拖，暂时唔好理佢住，即系咁嘅。不过其实我成日想讲。 点样难？ 有啲大公司咧，你明知嗰个同事好麻烦，于是佢嗰啲嘢系迟啲先啦，即系个类似咁嘅。 我谂呢啲即系见仁见智啦，个人有个人嘅做法啦，系啊。 因为你要同佢交 啊，直接交手啊， 系啊系啊。咁你就会诶好麻烦。我做咗阿 Y 嗰啲先，或者做咗阿边个嗰啲。 所以我好少做阿大佬嗰啲嘢，我绝对唔做，可以唔做就唔做。 咁呢个唔系拖延喎， 系咩？呢个忽视。 你呢个系拒绝喎， 错咗 喎，掂都唔掂。 好，在座都有吓。第二名啦，佢话咧就 系 经常沉迷上网或者睇手机。 冇， 哦冇， 呢个我唔算咯，我觉得我唔算。 系，你个界线系咩先？ 系啊， 即系一个一里面，因为你会可以睇翻嘅。佢会话俾你知嘅就系你上个礼拜嘅究竟你睇咗几多个钟头嘅手机，或者你一日里面究竟你已经系睇咗某一个网嘅话，系喺里面度沉迷咗，或者你喺里面度睇咗几多个钟头，我都会睇。 我唔知呢个算离身啊，我唔知呢个算唔算系一种可以叫做为自己开脱啦。就好多时系为咗搵做嘢嘅资料咁咯，即系唔系为咗享受啊娱乐嘅睇。 唔可以开脱， 唔可以脱。 今日应该点啊？去图书馆啊？去图书馆搵啲嘢系咪？搵啲书 系啦。总之佢讲咩都唔可以开脱， 有罪， 丢钱系啦，费事听， 唔得。 第三系你啊，忍唔住个肚啊，明知道唔系个肚，忍住个口啊，减肥啊会应该烦恼。好多人咧就系忍唔住咧，一有开心又食，唔开心又食，得闲又食，唔得闲又食，咁所以咧就会对身体好差啦。 唉，今朝 咁佢有资格话你啦， 系啊，今朝断正， 有资格话你啦，系啊，断正啦，冇错。 唔 系开脱未啊你？佢一柴房未啊？ 诶，未啊。嗱，我唔会开脱噶。 某人喺度食个丰盛嘅早餐，俾人影咗相。 系啊， 喂，佢又偷食又话减肥咁样。 系啊。 唔系早餐系要食嘅，睇下你食乜嘢，同埋个量有几多。 今日我终于揾到 讲咗半年噶啦， 邪恶的餐蛋面 系 系咪 喂，我好耐好耐冇见到佢啦，个亲眼面 系我知， 久别重逢。 上次我帮你嗌噶嘛，你唔记得咗啦？ 其他三个礼拜都有啦， 有 三个礼 拜，唔止啦，我估 系啊。 第四名啦，就系经常唔准时瞓觉或者挨夜唔瞓觉，即系无论咩而家都 我好早瞓， 我而家真系好 倾向夜瞓。 系啊，你夜瞓几点瞓？ 佢夜瞓噶，佢十二点咯，佢讲 点 唔算啦，唔算啦。有啲人可能係三四點先瞓咧， 嗰啲我唔得，嗰啲我真係係 啊，冇啦，唔可以啦， 我 覺 得 我 哋幾大啦， 我覺得呢日子 我唔可以 嘅， 你可以嘅，你偶有一次，譬如可能你真係要咁， 星期五、星期六， 我都唔會捱到 睇戲咯， 捱唔到三四點， 三四點喎， 三 點零鐘我已經覺得， 我最多兩點， 係啊，好過分嘅已經係，係唔捨得瞓嘅，星期五 係啊， 我明你講乜，係 啊， 因為有時如果你睇到啲好嘅，想追埋佢嘅話咧，我有時我會嘅，因為你唔想再咩嘛，咁跟住哦，你睇完之後就哇。舒服服啦，今日有嘢讲。 呢啲就冇拖延症啦。 系啊，咁呢个攞住个手机嚟睇嘅话，又当唔当系？ 系 啊， 当都当嘅， 都当系睇手机。 系啊， 咁系手机。 头先阿 Michael 佢话有一个就 系 话用手机用得好多嘛，咁有时我哋都真系因为礼拜一嘅嗰个 session 我哋要睇手机，喺个手机嗰度睇。 唔系，总之我同你睇戏就可以开脱，佢就 咁又唔得，做人要公道啲。 哦，唔开脱就唔开脱。 企喺你嗰边咯， 因为我讲咗，哦咁咪 fair 咯，好似啊， 系最 fair 嚟，最 fair 嚟。啊，最后一个讲埋啦，就系禁不住花一啲唔应该花嘅钱， 一定 都市人嘅毛病 啦。但我几忍手啊，今次买一支12蚊嘅笔啦， 嗯， 系啊， 系啊， 唔舍得啦。 你睇下点先啦， 好犯贱，好犯贱，好犯贱。 过埋你放假之后咧，你点先啦？你翻嚟话俾我，我买12支。 拜拜啦！ 唔同顏色各買一隻， 放假啦！ 你就死 啊！好，到底阿馬老師點樣放假呢？我哋翻嚟講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5厘至5.25厘，之前一年几以来连续十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加息对经济有滞后效果，美国高息环境可能维持一段较长时间，而在联汇制度之下，香港的高息环境亦都维持一段较长时间，利率周期仍然有好大不确定性。余伟文又提到，楼市措施是否调整，除了利率之外，亦都要视乎本地经济和外围等因素。消委会检测发现，市面上部分乳胶气球产品验出怀疑致癌物，19款当中有13款验出有关物质的总迁移量超出欧盟的安全规定，形容情况令人忧虑。消委会检测市面19款乳胶气球产品，一共35个样本，每个气球售价由3毫子到19.9不等，超过90%样本释出不同浓度的亚硝胺化合物，部分亚硝胺化合物属于怀疑致癌物质，对人体健康亦都可能构成潜在风险。消委会提醒，是消委会建议避免用口直接为气球充气，改用气泵，减低接触到有害物质的机会。消委会建议执法部门加强抽验，促请厂商尽量降低产品的亚硝胺和相关物质迁移量，以确保产品可供消费者安全使用。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乐建居计划公布之后，留意到传媒报道有几间发展商都表示积极考虑参与。他话好希望今次计划能够开拓私人土地的板块，若果最终成功，将会有好多可能性出现。不过他强调，并非所有私人土地都适合起居屋，仍然要视乎土地位置，若果太偏远，需要兴建大量基建设施。 資就未必合適。何永賢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被問到樓市面對下行壓力會不會影響發展商參與意欲，他就以做生意為例，說不是每次都要開最豪華最高級的餐廳，即使是開麵包店只有微利都可以薄利多銷。他形容情況就好像資助房屋單位不愁沒有買家，因為最近一期居屋錄得超額認購27倍，具有一定購買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在输入外劳计划之下，雇主需要为每个外劳每个月缴交400蚊征费给雇员再培训局。当局已经计划增加雇员再培训局的学员津贴，由现在5800蚊增加到8000蚊。令到希望提升技能或者转行人士透过再培训受惠更多，既令到本地劳工得益，亦都比再培训局有更多资源。政府为解决司机人手不足，为运输业界推出输入劳工计划。出席同一节目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运输处会加班应对外来司机的考牌需求，不致影响本地考车牌的学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28点，升121点，总成交金额37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4点，升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6，升3蚊；美团130.8，升3.5；阿里巴巴86.8，升1.65；比亚迪股份264.4，升5.6；盈富基金19.84，升1.4；南方恒生科技4.03，升5.8；恒生中国企业67.52，升6.6；友邦保险81.55，跌6毫；京东集团151蚊，升3.5；中国海洋石油10.94。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40.96，瑞士法郎0.904，加元1.335，人民币7.179，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3,615点，升113点，港金报18,06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99美元，卖出1,9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大埔丁角路啦，去翻大埔太和路方向，近住亚景花园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噶，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啊，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警察总部。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边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排到去红桥啦。后少少嗰段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都系车多，龙尾就喺泥围对出。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为咗冇领退休金，由魏晨饰演嘅袁五决定喺出租屋收埋佢走后出亡嘅父亲尸体。 我知道错了，不要丢下一个人。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有料到， 咦？有乜好料？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集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的最高罚则经已提高。 咁即系点？ 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同监禁两年。 哇，后果咁严重，仲敢以身试法咩？ 其实职安健大家都有责任，老板、员工同持责者要携手努力，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咁咪大家都好咯。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翻嚟我哋节目，冇错啦。咁日理万机嘅马老师咧，都要咧落唔落放松佢嗰条咧橡筋啊，吓，即系唔好掹得太行。 我冇橡筋、啊。 O K， 咁啊弹弓啦，系咪？ 我都冇、 啊。咁咧就由听日开始，咁第一个心理准备，因为啲马迷会要知啊嘛吓。听日开始整整一个星期， 休假一个礼拜。 系啦，系啦，嗯，冇错。恭喜你吓，享受假期， 加油啊！我要。 咁、多谢咧阿小杨杨。同埋阿小柯，阿小柯都会帮嘅， 小柯柯 系啊，小柯腾啊， 小柯腾 啊，近啊，佢就 望天不负有恩人， 系啊，呢个名好，我真系好喜欢呢个名， 多谢多谢多谢， 不负有恩人， 冇错，有晒佢成个名啦， 系啊， 即藏头诗啊，系咪？ 系 冇错， 到底叫咩名咧？我就望天不负有恩人 啊，就似你琴日写嘅嗰个骑咯， 嗰个写个名咯， 阿天恩，琴日我真系觉得佢演得几 好， 我琴日再听一次， 好难。拿链嘅 有两个位，我觉得佢演得好好。 边个位？ 有一个咧就系 放开我个手， 放手 啊！同埋买完嘢翻嚟嘅时候， 系 气急败坏。 系啊，佢真系演得好啊！ 冇错， 但系佢闹我啊，寻日。 系啊，我知啊，佢怀恨在心。 系啊，佢话佢唔准演文初嘅，佢最短。 寻日已经系最后尾一次， 系啊， 再演文初剧， 佢就反面。不过佢几恶，我好惊啊！佢话最早嘅年份系2015年， 我咁记得。 佢讲噶， 我谂佢记得噶，因为佢唔舒服啊，明唔明啊？你演呢啲位，佢觉得你做得唔好， 系啊。佢话起初我以为你做啲我 讲嘅 事，搞笑， 搞笑， 以为周星驰电影， 系啊， 即系嗰只，系啊。 我真系觉得佢系一块即系 宝玉， 玉要雕嘅，我系咪开始雕佢啦？ 演剧咧， 佢已经唔俾你。 最难得咧就系要收放自如吓，即系搞笑嘅，佢亦都演得好好啦。 佢真系演得好。琴日佢即系扮声演搞笑版咧，我觉得几好笑。 我唯独是我觉得佢两种嘢咧，其实咧阿黄天不负有恩人咧系做得好好嘅。就第一个就系你讲紧嘅，譬如可能系周星驰式嘅嗰啲啦，即系啲script 好密集，但系咧佢就系讲搞笑嘅。咁嗰一只嗰啲外卖仔嗰，佢又做得好好嘅。 做得非常好。 第二样嘢咧就系你琴日嗰啲，系啊，你能够 picture 到嘅就系其实佢就 系 好瘦啊，啲手指好长。好白啊， 好女仔 嗰啲， 佢个样好似女仔嘅咁嗰啲啦，即系《霸王别姬》你里面嘅就 系 嗰啲角色嚟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就其实佢真系做得好，但我唔知点解佢识影啦佢。 系咯，喂，如果搬上舞台逼佢就， 我着住件长衫咁样咧，好似啊。 如果大家琴日错过咗，就记得重温翻， 一定 要啊，系啊，亦都咁讲呢一类型嘅剧本嘅话，系出自你嘅手笔，系你先至可以写到嘅啫。 我有 次 都系咁， 真心 唔系讲真， 同埋一啲烂剧都系， 系烂剧都系我嘅，特别系烂， 佢真系一啖砂糖， 真系冇办法 啦。佢啦，唔系呢个事实嚟噶嘛，我唔会为自己开脱噶。 你记唔记得黄天啊？有一次佢讲嘅咩剧啊？最后嗰句就都唔知演咗个咩剧。 系啊，佢成日都系咁啊。 系啊，佢加埋落去听。 系佢仲话你串错字添，我字你记唔 记得？系啊， 冇 planning 啊嘛。 planning 即 系 planning 啊嘛。 系啊，唔系啊，黄天不负有一人，佢嗰种演绎系你一种幽默嚟。系， 佢把声 系 好听嘅。 系啊，我几喜欢嘅。 系啊， 唔错唔错。 大家都要听埋个星期六咧晏昼五点钟嘅。原来是这样的，佢都好俾心机听。 佢真系做得几好， 真系嘅，系啊，好好地要 四分美， 系啊，冇错。希望我哋嘅加持之后，都多啲人听佢嘅节目。 我仲要帮佢揾埋啊，彭彭也健身啊。 你听到嗰日啊？ 系 啊，我都有份啊，系啊， 系啊， 揿 咗个头啊。咪留意几时啊？彭彭也健身就上嚟啦吓，呢个原来啊节目啊。喂，头先讲到咧邪恶的呢一个餐拉面之后咧，咁啊，你有冇谂过要戒咧？嗱，头先咧个文章咪话有啲都市人嘅坏习惯嘅，佢都讲到咧，其实都市人需要乜嘢？嗰种叫心灵力啊，心灵力即系话嗰个心里边嗰个决心。咁啊，教如果你想改一啲嘢咧，就写低三样嘢啦。第一就系咧嗰个叫做危机感啊，危机感即系话如果你继续做呢一件事，你唔戒嘅话，会发生啲乜嘢咧？你写低，譬如肚腩越嚟越大啊，着唔到衫啊，即等等等等，危机感。 我四个礼拜食一碗做， 唔系即系佢 使写系嘛？ 听下先啦， 好， 听下先， 危机感 系喎，佢为我好， 佢想你好啫。 第二个就快感，快感就系话咧，好啦，嗱，佢用眼，即系呢个睡眠啊，即系如果你经常唔够瞓嘅，快感就系举例，如果你养成一个早睡早起嘅习惯，你朝头早就好精神啦，好开心，同埋睇落咧个样系好煞醒嘅，呢个叫即时嘅快感。第三样写低咧叫期待感啊，呢个咧就系长远啲啦，例如话你经常系有好嘅睡眠啦。好的食物等等，一年后你会怎样呢？哦，可能已经是越来越靓仔，原来不用再穿39寸的裤等等等等，即是将自己的危机感、快感和期待感，最后第三个写低它，希望我来增加你自己的心灵力，明白吗？ 我没写我都知道不过讲真的，真的要头先佢讲嗰几样嘢咧，我四个礼拜食一碗面咧，罪恶的面咧就真系有快感，亦都有罪恶感。 即系食嗰阵啊嘛， 系啊， 因为系罪恶嘅快感啊嘛，系犯罪嘅快感啊嘛，人越唔俾你做，你就越想做啊嘛。 我一食完咧， 我明你讲乜嘢， 个期待感又出现啦， 吓就又减啦， 期待下一次再食， 系啊，唔系期待继续忍住。 我明你讲乜嘢，即系其实佢嗰三样嘢嘅话咧，你系摆错唔同嘅位置啊， 系啊， 你摆错唔同嘅位置嘅就我先衰咗先，跟住我先至俾机会自己好啊嘛。 你讲亲闹我都衰嘢，你哋真系瞪大对眼。 我尝试。去理解先讲嘅嗰样嘢，你啱嘅，你讲呢嘢完全系 Michael 先讲嗰啲嘢嚟噶。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人哋系从好嘅方面嘅，就系你嘅就系话我一定要衰咗先，我衰咗先俾机会自己好啊嘛。嗰啲叫做釜底抽薪， 我知 系咪啊？我真系先置诸死地而后生， 对， 我唔食又点减咧？系嘛？ 早知我真系我人生如果早啲遇上两位咧，我觉得我今日好成功。 你已经好早噶啦， 系都几廿年， 十点钟就遇到我哋。 人人广播。 阿 Sir 陪你去教 SEN， 佢系 ADHD 协会嘅执行总监伍文芝。 ADHD 咧系专注不足过度活跃症嘅英文嘅简写嚟嘅。 ADHD 小朋友嘅特质咧就系咁啦，佢好有兴趣嗰啲咧，你系唔需要叫佢专心，佢都自己会好专心。如果佢冇兴趣嗰啲咧，你点样叫佢专心，佢都专心唔到嘅。 CIBS 节目阿 Sir 陪你去教 SEN，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On fire! On fire! Help! Help! 睇住 Sarah 姐冇火警，我喺度嗌乜嘢咧？ 大家唔好误会 ，Sarah 唔系嗌火警啊， 系因为我嘅表弟、我嘅表妹做暑期工嘅时候唔小心整亲，去咗睇医生，所以就系响警号提醒大家暑期工作要小心啊！ 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搵暑期工要小心，工作安全最放心。我系安俊豪 Simon。 网上情，一个老人给孩子的信。亲爱的孩子，虽然今日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但我有时仲想同你拥抱。我仲记得感受到当年你的体温，你做细路仔嘅时候嗰啲笑容，笑咗上嚟仲系皱起个鼻子嘅习惯。我又记得你总系喜欢对住我开玩笑。你细个嘅时候，我惯咗耷低头望你，一直到有一日，我突然间发现我嘅身躯已经直唔起嚟啦，虚假到好似演戏一样。以前睇舞台剧嗰啲扮老人家嘅，成日弯住腰揸住支拐杖，我以为呢一种戏剧嘅夸张，原来系真实，只系我唔愿意去面对老去呢个事实。每一个人都会老，包括我自己。你不断在长大，我不断在变老，老到记唔起好多事情。以前你读书嘅时候，同一个问题我会问你好多次，因为我想要了解你系咪真系明白个科文呢？而家同一个问题我都会问你好多次，因为我唔记得咗我曾经问过。以前我总系叫你开电视唔好咁大声，嘈到人啦。而家你成日都同我讲唔好开咁大声啦，爸，因为我已经听唔到。孩子，爸爸老啦，我每日都感受紧我嘅失去，我嘅健康，我嘅视觉，我嘅听力。唯一从来冇失去嘅系我爱仔女嘅心。你经常唔耐烦我一件事，要讲好多次。唔鍾意我经常讲啲陈年旧事，以前点样以前点样。孩子，我老啦，最精彩嘅人生就係发生喺以前。最快乐嘅时光亦都喺以前。你会发现我经常怀念当初你学行路嘅时候。我多么怀念你追住我要我抱嘅时候。嗰、那个时候喺你嘅人生里面只係得我。我就係你最重要嘅人。孩子，你而家长大啦，我可能依然系你最重要嘅人，但系亦都可能唔系最重要嗰个人。你愿意分享时间俾你嘅朋友，但系冇乜时间翻嚟陪我食一餐饭。你愿意听你朋友工作上嘅挫折，但唔愿意陪我公园倾下往事。我唔会怪你嘅，我认为你有越多重要嘅人越好。咁有一日当我离开嘅时候，你先至唔会太过唔舍得，你先会有好多朋友陪伴你，继续过你嘅一生。你系我最重要嘅人，但我希望你唔好将我睇得太重要。呢一封信可能系最后一封信，系一个老人家嘅碎碎念。我唔会写啲咩人生嘅大道理咯，因为我人生都唔系好成功。我只系希望你可以想念一下我。唔使太过悲伤，记得就好。我唔愿意当你生命嘅过客，但系亦都唔想占据太多。为我做嘅事只有一件，就系每年当我生日嘅时候，去嗰个埋葬我嘅地方，话俾我听，你嘅日子过得好好。咁为人父母嘅我就会安心，只要你生活过得好，我就会快乐。是真的。

我阵间 唔紧要啦，一齐睇下啦。好啊， 好，先嚟查下点新闻，翻嚟就有爱好系列，好行啦。 喵。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爱好系列开始咗啦，咁同动物有关嘅歌，动物咧活在呢个森林啦，但系当动物进入咗人类嘅社会、人类屋企之后，变宠物啦吓，有一种强烈嘅感情嘅牵绊嘅，我亦都有啲朋友咧，点解佢唔再养宠物咧？因为咧佢接受唔到嗰种生与死嘅界限啊，即系要睇住个宠物离开咁样。调翻转咧，宠物其实睇住主人离开，同样都系好难受噶。戏里边都拍过啦，咁样。网上咧最近咧睇咗一个外国嘅唔算新闻嘅，有人分享翻啦，就见到一只狗仔咧，瞓都唔系狗仔，比较中型嘅狗咧，瞓咗个坟墓上边，就讲翻咧就话佢主人咧就离开咗啦，咁样咁就带过佢一个呢个坟墓嘅。之后咧每一晚咧佢就找门要出去，咁然之后咧原来佢走咗好远咧，去翻个坟墓嗰度。瞓到朝头早先翻屋企，晚晚如是啊，咁样，即系动物其实对人同样都有一种好强烈嘅嗰种感情嘅牵绊啊。以前好中意一首嘅民歌咧，里边咧就讲呢一嘅动物啦，但系呢个动物不活在我们的真实社会嘅，就叫做恐龙。就呢个恐龙咧，同一个小朋友做咗好朋友啦，但系因为小朋友咧，终于有一日要离开呢个世界啦，咁佢就好唔开心啊。呢个歌就叫做《Puff the Magic Dragon》，讲到一条龙同一个小朋友嗰种感情，虽然系幻想嘅世界，但系都系好真挚，因为人同动物真系一种好真好真嘅感情噶。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analei. Little Jackie Paper loved that rascal Puff.And brought him strings and sealing wax and other fancy stuff.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analei.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In a land called Hanalei Together they would travel On a boat with billowed sail Jackie kept a lookout Perched on Puff's gigantic tail Noble kings and princes Would bow whene'er they came Pirate ships would lower their flags When Puff roared out his name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analei.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analei. A dragon lives forever, but not so little.And giant's rings make way for other toys. One gray night it happened, Jackie Paper came no more. And Puff that mighty dragon, he ceased his fearless roar. His head was bent in sorrow, green scales fell like rain.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nolulu. Hop the magic dragon, live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nolulu. Peter Paul and Mary 嘅一首好好听嘅经典民歌吓，叫做 Hop the Magic Dragon。 系啦，咁啊，讲到人同动物之间嘅嗰种嘅即系牵绊啊、情谊啊咁样咧，你会觉得特别咧，就系狗咧同人咧，就先会有呢啲咁嘅嘢噶。例如咩忠犬啊、忠诚啊、 义犬报恩啊， 梗系狗嘅。 系啊， 猫好少噶。 我觉得我只猫好黐人噶， 但系佢唔会冇嗰种系啊。你走咗，但系佢仍然会喺个坟墓度等你啊，或者每一日都会喺火车站嗰度等你啊。 呢啲好浪漫。 咪有一只好出名嘅八公啊嘛，叫做系啦，秋田犬啊嘛，系咪忠犬八公啊嘛？咁当然啦，即系你话即系猫，我谂系因为嗰个性格真系同狗非常唔同，佢就会比较 carefree 啲嘅，以及佢就系其实佢系似你嘅主人多过嘅，就系你会去服侍佢嘅。 猫奴， 冇错，佢中意睬你就睬你，唔睬你。 系啊， 你 唔好烦我。 所以我觉得就系有人曾经有讲过，就系话你喜欢狗嘅同埋喜欢猫嘅人嘅话咧，分别自己嘅性格都系唔同嘅。 嗯、 好啦，咁其实我自己本人嘅话，我当然系中意猫啦。咁、 嗯、 而且咧， 你猫 B U 啊咩？ 答唔到，好啦，咁其实话讲到另外有一啲嘅就系而家都好兴嘅，就所谓叫做猫咖啡，我就麻麻地嘅，因为既然我觉得嘅就系猫系一种咁 carefree 或者系佢咁中意自己嘅独处嘅一啲猫嚟讲嘅话咧，曾经我哋都试过咧，就系 Dr. Eric 有讲过噶嘛，其实你养猫嘅话咧，最适宜嘅就系一个地方养 一只， 你系唔需要觉得嘅就系话佢系需要一斗或者系一只或以上，佢根本就唔需要盘嘅。好啦，咁啊，当然见仁见智啦。有啲人会觉得会好好嘅，去一啲猫 cafe 嗰度嘅话，一次过见晒好多啲好得意嘅猫或者系好可爱嘅猫。咁我就记得咧，有一次我睇咗有一个日本整蛊人嘅节目，就系喺猫 cafe 嗰度咧就拍嘅。咁佢就里面咧，我真系好得意，因为其实佢想睇到嘅就系话，究竟咧去猫 cafe 嗰度去帮衬嘅客人咧，对于啲猫嘅服从有几大？ 咁得意， 好无聊。个 setting 就系乜嘢咧？喺唔同类型嘅猫，佢哋啲床下边嗰度咧就摆喇叭。咁跟住咧就可能啲猫咧一出到去嘅时候咧，瞓喺啲床嗰度咧，系帮衬嗰啲客人，我沟佢摸佢啦。跟住咧佢就会咧就发出啲指令噶啦，即系例如可能有一只立语文嘅猫喺度瞓喺度，咁跟住佢无端端咧就有啲客人坐咗佢侧边，佢就会突然间讲摸我。 哇，好危险喎、啊，有误会喎、 啊。咁你就会见到嘅，你会见到啲客人周围望一望，系咪就得我听到啊？跟住其他嗰啲人咧，已经系大家夹好晒噶啦，咪就会当听唔到嘅。咁跟住咧，唔知点解嘅就系你会听到有啲摸，咁跟住咧佢就会摸隔篱只猫，咁就好舒服， 好得意啊！ 摸我肚，咁样你又会摸你肚嘅。咁或者有时猫同猫之间两个又会对话啦，咁、就会咧就俾嗰个客人咧会听到嘅，即系讲。系啦，佢话头先走咗个姐姐真系对我哋好好啊，因为咧佢有买小食俾我哋。 哎呀， 呢个男人氹唔 氹佢，氹佢买嘢食啦。 咁啊又 话几抵少数， 唔知坐喺隔篱嗰个作住格仔裙嗰个姐姐，佢买唔买咧？咁跟住佢就会死死地地自己 喂，呢啲好喎，呢啲正。 其实佢系整蛊人嘅节目嚟嘅，佢系玩嘅咋。 但系我觉得几得意，几好笑。 你会发觉一样嘢嘅就系所有嘅客人嘅话都好愿意，系甘心被玩，同埋就系咧所有佢哋嘅指令嘅话，佢都系愿意会接受嘅。咁真系会买嘢就系请佢食啊，跟住咁好味啊，咁嗰啲咁嘅嘢。 之后可唔可以买多条咧？咁样 好好笑嘅，咁啊嗰阵有啲无聊嘢啦，咁其实佢系想测试到嘅就系话猫同人一啲即系呢一种咁嘅动物嘅话，嗰啲好微妙嘅一啲个感觉。咁、所以我跟住咧落嚟咧要拣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亦都要好地要点俾嘅就系我屋企嘅猫猫嘅就系爱因斯坦听嘅，因为我琴日咧整嬲咗佢。 你做乜嘢啊？你激嬲佢乜嘢啊？ 试完就夜晚咧，我一定会捉佢入去咧，同我一齐叹冷气，同埋咧就用我开冷气啊。咁我就会捉佢入去咧，就同我瞓觉嘅。点不知咧，佢实在太醒啦，佢有时候佢系唔想。入房嘅，咁佢见到你行出嚟嘅时候嘅话咧，佢个样就会瞪到好大，之后跟住佢就会走，走去咧就系、是、我有一个位咧，摆咗有一个好似我个 coffee table， 其实里面嘅就佢要入咗去嘅话咧，我根本我点样都好嘅，我就掹唔到佢出嚟嘅，佢永远都系佢个都话好醒目嘅，就佢匿喺嗰个位，咁跟住咧我就夹生挣扎扯佢出嚟，咁跟住咧佢好唔开心，佢全晚都系揾个屁股得住我嘅，所以希望可以点首歌俾佢听，希望佢猫大人请息怒。 啲猫奴听到呢啲声嘅心都软晒。 好得意啊！ 送俾所有喜欢猫嘅朋友们。 Yeah! 好，我呢一只我又系出猫。 你又出猫？ 我又出猫，系啊！你出猫，我就出猫啦。 惊你啊！ 系啊！我话说有一年咧， 你就出猫特工队啊！ 有一年广告公司 annual dinner， 咁我哋要谂啲节目玩嘅。 嗯， 广告公司你知啦，啲人傻噶嘛。 其实系噶， 傻噶，你要玩乜？即係千祈唔好好好正路， 係 真係唔好正路。於是諗住呢個，哇，好好興奮嗰晚。咁我哋你就係扮貓啦。嗯， 我全晚都全部都係所有人扮貓。 我哋嗰組，我哋嗰 team 人扮貓。 嗯， 男仔女仔都係。 嗯， 男嘅就赤裸上身，然後我哋有一個貓嘅耳朵，然後一條貓尾。咁然後成 咁你咪扯貓尾啦，成晚都。有冇俾人扯啊？ 扯咗啊！ 咁女仔咧， 整碗猫面，女仔佢咪着件底衫，即系 T 恤啦。咁啊，但系成晚咧，我哋咧唱啊演出嘅时候咧，除咗一个 stage 嗰度 跳 系啦，跟住咧，我哋仲有细粒啲嘅同事咧就爬出去咧人哋嗰啲台度，好好玩， 好好笑啊！ 系啊，咁老细就真系好开心，因为咧我哋有啲客喺度嘅，即系有啲 我哋互动， 冇错啦。咁啲客咧睇到咧都好开心嘅。因为咧，其实啲客最中意呢啲公司咧，就系话有 creative 化咁样样。咁我哋嗰晚咧就赢咗个大 奖， 好开心。我哋就系呢首音乐 ，Cat 波斯猫， 波斯猫啊， 好开心。 拣啲有冇拣啲正？ 但系咧，我谂起嗰啲女仔咧，好大胆，爬上张台度，好开心。 咁而系啊， 我哋系玩得尽啲。 明嘅呢一首波斯猫，十一点半啊！ 摇着尾巴，腰扭腰低叫，波斯猫声音娇俏，陪伴我不再寂寥。 好啦，十一点半失眠，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12款循环线，发现其中8款未能够通过部分安全测试项目。消委会话有样本的绝缘距离不足，增加触电风险；有样本的内部塑胶元件和外壳胶料未能够通过针验测试，着火之后未能够在30秒内自动熄灭；亦都有样本以较高电压运行的时候，摩打线圈温度升幅超过标准上限。另外有样本上下摇摆运作的时候，模拟儿童手指可以被夹在风扇头和底座之间的空隙，被夹的时候承受的力度超出标准上限。消委会建议用户将风扇摆在平稳和不易被棘到的地方，并且留有空间给风扇摆动和散热。消费者亦都不应该令到塑胶外壳的风扇长期暴露在阳光之下，以免外壳变得脆弱和老化。消委会检测发现，市面上部分乳胶气球产品验出怀疑致癌物，19款当中有13款检出有关物质的总迁移量超出欧盟的安全规定，形容情况令人忧虑。消委会检测市面19款乳胶气球产品，一共35个样本，每个气球售价由3毫子到19.9不等，超过90%样本释出不同浓度的亚硝胺化合物，部分亚硝胺化合物属于怀疑致癌物质，对人体健康亦都可能构成潜在风险。消委会建议避免用口直接为气球充气，改用气泵，减低接触到有害物质的机会。消委会建议执法部门加强抽验，促请厂商尽量降低产品的亚硝胺和相关物质迁移量，以确保产品可以给消费者安全使用。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听日举行会议，议程包括讨论租者置其屋计划、回收公屋单位出售安排。据了解，当局有意恒常化出售租置计划回收单位，沿用现行的定价机制和转售限制，目标买家定为有绿表资格人士和特快公屋编配计划的合资格申请人。消息指租置计划的回收单位将会在居屋、绿置居和特快公屋编配计划中一并出售。根据资料，租置单位首次售出日期起计的2年内，若果业主有意转让单位，需要以原价将单位售回房委会，并且退还特别折扣优惠金额。租置单位在首次购入第6年开始，业主可以在向房委会缴付保价之后，在公开市场出售。运输署提醒市民，龙运巴士、城巴、新大屿山巴士、新巴和九巴营办的巴士路线星期日起调整票价。5间专营巴士公司票价加幅由 3.9% 至 7% 不等。政府表示，大约 87% 的乘客每程需要多比的车费不超过5毫，而近乎全部乘客每程要多比的车费都不超过1元。在计及隧道费基金之后，九巴实际平均加 3.9%， 龙运巴士加 4.2%， 城巴和新巴的市区线实际平均加 4.9%， 而城巴的机场线平均加 4.2%， 至于新大屿山巴士加价 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74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49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8点，升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2，升4.6；美团132.2，升4.9；阿里巴巴87.2，升2.05；比亚迪股份267.2，升8.4；盈富基金19.88，升1.9；南方恒生科技4.04，升7.6；恒生中国企业67.8，升9.4；友邦保险81.3，跌8.5；京东集团151.5，升4蚊；中国海洋石油11.02，系跌2仙，系啱啱转咗中国海洋石油11.04，跌咗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41.01，瑞士法郎0.903，加元1.335，人民币7.174，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3753点，升250点。港金报1807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87美元，卖出193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就排返喺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温思劳街。封路情况，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青马大桥去机场介乎青衣桥塔至马湾桥塔之间部分慢线，以及由青衣西北交汇处通往青屿干线的支路部分的慢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经历3年艰苦学习，高粱萃级成为中尉，而顾一野亦升任为连长。在即将展开的演习入面，这对惺惺相惜的战友竟然发现部队出现训练作假的问题。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On fire! On fire! Help! Help! 睇住 Sarah 姐冇火警，我喺度嗌乜嘢咧？ 大家唔好误会 ，Sarah 唔系嗌火警啊， 系因为我嘅表弟、我嘅表妹做暑期工嘅时候唔小心整亲，去咗睇医生，所以就系响警号提醒大家暑期工作要小心啊！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搵暑期工要小心，工作安全最放心。我系安俊豪 Simon。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很不开心。为 什么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了心机了，但是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了，特别是之后早上十点到一点。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了，每天好像坐过山车一样，我很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出去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了。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而家十二点钟咧都有呢个寻找快活人生嘅，寻找快活人生系一个旧拍档，以前同我一齐做节目嘅中文歌集夏妙然啊吓，咁啊而家犀利啊，做一个压花嘅艺术嘅博士啊吓，咁啊参加好多嘅比赛，咁一阵间十二点钟就听听佢怎样寻找快活人生啊。 爱好系列。 而爱话你今日咧就系讲同动物有关嘅歌曲。你觉得动物咧嗱，除咗同动物同人有牵绊之外咧，假如咧动物喺你身边目睹住你嘅爱情，佢会唔会分享到你嘅喜与乐嘅咧？咁样 我觉得会啊。 吓咁咧， 我呢个爱情啊，哦咁，我谂其实佢都会 feel 到嘅。即系我觉得佢会感受到你嘅。 佢如果唔接受你男朋友或者你老婆， 嗱、你觉得啱啊？ 有啲 有啲人如果拍拖咧。譬如佢养好多狗，佢养到猫咧，但系嗰个男嘅又唔中意咧，其实未必拍到噶、即系佢真系会接受唔到，喂，成屋都系狗，我唔中意咁样。 唔系啊，我系话啲动物唔中意。 系啊，即系动物唔中意你嗰个女朋友、或者系男朋友啊，有噶。 唔睬 佢啊！因为嗰只狗或者系嗰只猫系我嚟先噶嘛， 我知道。 而且嗰个男朋友或者系女朋友嘅系佢嘅附属嚟啊嘛。所以你突然之間嚟咗之後嘅話，突然間同咁親熱嘅話，佢會覺得就你霸咗佢嘅地盤㗎、有咩有咁嘅情況嘅？ 只係渣男啦。 而我講嗰個咧，就係譬如舉個例，你唔中意動物嘅，但你識咗女仔，你中意佢，但你喺佢屋企，哇咁多隻貓嘅。 你試過啊？ 我未試過喎，但我覺得都係有少少要需要 你要接受咯， 係啊，因為有啲人唔中意係真係唔中意啊，係啦， 冇辦法㗎啦。 咁有隻歌咧，我見到有啲人都有寫嘅，叫《傷心的小鸚鵡》，咁就話一個鸚鵡咧，自從個女仔之後走之後咧，都掛住佢啊，咁樣咁啊，到底會 呢首歌 係啦？不過我就唔係播佢嘅，我係播佢原裝版本。叫做 Me and the Elephant，Gene Cotton 一首好好听嘅歌曲。 I remember the day we had nothing to do, so we went down to the city zoo just to kill an hour or two out in the good sunshine. But we had so much fun, we were glad that we came. We fed all the animals and gave.Didn't even mind when it started to rain. We had a real good time. But now that it's over and you're far away, I miss you more with each passing day. All my friends sympathize and say, you'll forgive in time. Yes, you will. Give yourself a little time. But it's already beenHippo forgot you, and so did the kangaroo. But me and the elephant, we still remember you. Me and the elephant, we'll never forget you.Sought their advice as to what I should do, and they said everything that reminds me of you would all have to go. still remember you. Me and the elephant will never forget you. 幻想要两个人拍拖的时候一起养一只狗仔猫仔，咁但系到如果有突然间要分开咧，咁嗰只狗仔只猫仔咧都要面对一种咧突然间失去一个主人嘅感觉啊，咁啊呢样嘢都系几惨嘅， 有冇 悲伤 啊？梗系悲伤啦， 系啊，悲伤啊！ 你会点啊？你会判俾边个？ 嗱，因为如果你 照顾佢嗰个， 如果小朋友、啊、你就真系可能要喺法庭啊决定啦。咁、啊、但系呢啲宠物你会点咧？我咁我谂其中一个如果会个感情冇咁深嘅，咁就可能让俾另外一个咯。 系啊，唔系点？ 只可以预知啦， 系咪、啊、一定要对佢好？ 系、啊， 系啦、啊，就系咁样 咁啦。 好啦，咁其实讲开你话即系今日咧，我觉得无独有偶嘅，要揾一啲同动物有关嘅歌曲咧。啊，头先咧我就播咗小尘埃嘅嗰只就系猫大人请息怒啦。都好想揾翻啲都系咁样有童趣。因为咧好笑喎，当你咧就去揾呢啲咁样嘅诶同动物有关，唔知点解全部都系嗰啲咧童谣啊 ，Baby Shark， 你有冇一啲咁嘅奇怪？ 系啊，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不过话实话，系啊 ，Baby Shark 你都估唔到嘅就，我有一次就好开心啦，咁就我个男朋友佢有一啲嘅 partner 啦，即系做生意嘅 partner， 咁啊就嚟咗我哋屋企度食饭，咁啊带咗一个小朋友嚟嘅时候，咁啊梗系冇办法啦，你要引起嗰个小朋友嘅一啲兴趣嘅话， 系啊，唔系好闷嘅。 全程播 Baby Shark， 全程 全程俾佢睇，跟住睇睇下之后，我觉得原来都几好睇，因为 Baby Shark 有好多其他嘅 character 咧，系好得意噶，原来。所以其实咧就唔知点解咧，我突然间又弹咗有呢一首嘅歌曲，我都估唔到嘅就系咧，呢一位嘅朋友，我哋成日都会听到佢唱好多有田园嘅歌曲啦，又或者系即系弹吉他啦，自己自弹自唱啦，系我哋嘅同事啦， 强哥 就系强哥啦，有呢一。首歌犀利啊！傻狮子， 哇！呢个好嘢， 填词嘅系郑国江先生。呢首歌好耐冇听啦， 好嘢好嘢。 嗰阵时喺台上表演咧，经常着傻狮子着埋嗰啲公仔衫， 系啊，好得意噶，特别如果有一两个有字圈嗰啲咧，跟唔上嗰啲节拍咧，我觉得好可爱。小狮子， 好，一齐听一听。 啊！想要想要找个真正痴心汉，我又强又壮实行合理想，我着得光鲜想博得好印象，实令狮子小姐心发狂。天气变啊，游子酝酿酝酿狂欢雨，稳拖拍计划摇拖住。忙忙忙忙忙谈心事，等我退避退避退避淋恩赐，点估到竟会一旦一旦翻风耳，我实情系细胆似病老鼠，我满身粉衣湿了水点可以，实被狮子妈妈打惨死。 我爱吧爱吧太后，头发乱吹到夹薄夹薄夹薄氹氹转，新衫裤吹到散散一片一片风吹远，我突然又觉头晕又气喘，我猛打关斗镜到啲心更乱，就让天。 好卡通嘅一隻歌曲吓，由开始咧，有嗰啲以前报天气嗰啲啊嘛，各各各各，因为以前有个公仔咁啊，吹吹就 系。我觉得咧，就算卡通片《狮子王》呢个都好好， 哇，超好 睇，好睇， 系啊，同埋我觉得 feel the love tonight 嘛，我觉得系好大人嘅呢套卡通片，即系嗰啲悲欢离合啊、报仇啊嗰啲咧，系系啊，但 系 好好听。 我好耐嘅，对唔住啊，我都想讲一讲嘅，但本来我想播咧就系《陌上归人》。 哇，呢个正啊！ 点解归人 又有归又有人？ 哎呀，哎呀正好嘢！ 跟住嚟一个急转弯，冇啦，都系整翻阵卡通啲噶啦。好，唔好意思，到你。 我呢一只咧系出一只雀仔嚟啄你。 雀仔？ 系啊。 天鸟。 呢个雀仔咧，哇！我记得有一年咧，又系差唔多啲咁嘅季节啦，成日落大雨啊，咁样样嘅。落完大雨之后咧，突然间我住二楼啊嘛，即系我爸爸话：，咦，下边有雀仔，好似即系揼到湿晒， 即 系 地下 飞唔起嗰啲啊。佢问我想唔想养雀仔啊？我想啊。咁啊，结果你落去执啊，我落去执。 点解咧？你想养嘛？ 佢发现啫嘛，我真系落去。 系麻雀仔啊？ 麻雀仔嚟， 系啦，通常都 有冇执喺身边？ 有，我细路仔梗系好开心啦。麻雀你永远捉唔到啊嘛，而家有一只受伤的麻雀，咁啊执咗翻嚟，哇，真系全身湿晒咧，好似好可怜咁样样啊！ 又惊佢冻啊！ 不过雀仔同普通动物有啲唔同，就系你唔知俾咩佢食噶。 系啊， 系咪啊？猫猫狗狗你可以俾啲饭噶嘛？ 冇错，就系因为咧只雀系执翻嚟嘅，唔使钱买嘅，咁啊全家都话啊好啦好啦好啦，养啦可以养啦，就真系啊攞个烂毛巾先 包包 吸干佢，再落轻轻攞个风筒 吹 下佢啊咁样样，然后摆佢落个盒啊， 铺啲 其实好开心噶嗬，从佢唔系好精。神，跟住你見到佢啊，會叫啊，跟住成個人精神翻啊， 係，然後又俾啲嘢食啊，亦睇住佢，因為咧嗰日咧係落大雨，所以咧唔使翻學嘅，嗰陣時好興呢啲嘢嘅，跟住 咩叫好興呢啲， 即係好興落大雨唔使翻學， 係咩？你咩學校嚟㗎？ 全港都系咁样， 佢自己话唔使翻。 我嗰阵时唔系咁嘅， 以前冇嗰啲咩黑雨嗰啲咁 有啊。 以前好大雨都要翻落噶， 水翻去啊嘛。 系啊， 你查一下六一八水灾嗰、 哦、 年， 但系唔系叫好兴咯。 唔系好，对唔住，我收翻，我改翻，就系、是、话一落大雨咧，严、重咧就唔。 总之嗰日就唔使翻。 系啦，咁 我 执 执 咗翻去啦，执咗翻去，然后咧。下晝咧，咦，好似有啲起色喎，咁啊開始好緊張啦，就商量係咪買一個雀籠。老豆話雀籠好貴喎，你有冇錢啊？冇，我好傷心。到最後，唯有真係要放翻佢。 但佢識飛未㗎？ 但係其實麻雀都唔可以養㗎。 我知啊， 麻雀係野生㗎，佢會唔得㗎，唔得㗎。 唔識啊嘛，細個唔識啊嘛。 所以你都係要放佢走。 係啊，我有又放佢走啦，咁樣嚇。我呢一首歌咧就令我勾起好多兒時。追雀仔啊！想捉雀仔， 因为个个细路仔都试过想捉雀仔嘅。 系啊， 嗰阵时咧有一次好大雨，又好大雨， 又系啊嘛，揼到湿晒。 嗱，我 雀仔好可怜噶。 我咧就喺天台咧有一个棚啊，即系咁咧，我已经留意到有个雀巢噶啦。 哇，咁开心啊！ 系啦，咁咧我就落雨嘅时候冇出街啦，系咪？你落雨都唔出街啦，系嘛？ 你 我想捉佢啊，因为佢雀巢， 你佢都住喺你上边啊，你仲捉佢？ 唔知啊，嗰阵时好想养佢，即系好想。据为己有啊， 系 拥有佢。咁咧静鸡鸡，我企上一张台度，咁样跟住伸手又喺个嗰个窿嗰度咧，一个棚有啲窿啊嘛，一捉捉住，点知咧一吓吓到佢咧，佢飞走咗。我揸住一条羽毛企咗外边咯，飞就捉唔到。 哦，有冇个巢有冇蛋啊？ 佢冇再翻嚟啦，得佢啫嘛，系就得雀仔啫嘛，就系咁咯。 好啦，我送上呢一首咧，都系用嚟对付你嗰个嘅。 你使乜对付我啫？ 我中意。就 要你一定要成日以我为假想敌啫。咩啊？我有傻狮子，你要出咩啊？ 飘零烟。 OK 蔡黎晶 啊， 冇 错。以前听好多儿童歌咧，就谂起呢个名字。 冇错啊， 谂翻起就系飘零燕，好好睇噶，喺阿尔卑斯山度住噶。 我就真系冇乜点睇。 系咯，冇点睇啊？你睇咩？ 一次都冇睇。 星仔走天涯啊 ！I Q 博士 冇电视啊，嗰时。 哦， 系啊。 你几多岁先开始有电视？ 六年班。 你扣到几多岁开始有电视啊？即系你最初几多六年班就 系啊？之前嗰啲系去人哋屋企。是踎在那装人家的碟集。 不过是啊，以前电视机是一个奢侈品来的。我都没有的。我装我阿爷的电视。他在房。 为什么阿爷 因为我们是那些好像那些叫什么七十二家房间。这样的。一间间房阿爷间房有个电视机。我成日要坐在个门槛那里看他的电视。 他不抱你进去看。 佢唔 佢睇咩啊？ 睇啊，睇 唔俾你睇， 成日睇嗰啲粤语长片啊， 粤语长片又好睇， 其实好睇噶， 粤语长片好睇。 我而家好怀念， 我系 嗰阵时候晏昼系一定播粤语长片噶嘛。 系啊，我最 嗰阵时候就嫌弃嘅。 系啊，马少英啊，嗰啲乐家婆 啊， 家 春秋啊， 黄万里， 净系记得马少英。 我有个突然喺个脑海谂起你嗰啲板间房啊， 包租婆好多，马少英啊，大声婆啊， 包租， 系啊，难兄难弟啊， 嗰个旧香港嗰啲生。 系啊，好玩好玩啊，同埋成条街都冇人，得一架单层巴士过，好得意啊！ 咁你开始屋企有电视嘅时候，你开始睇咩啊？大军阀。 书店一齐咯。 大军阀边电视睇噶？ 大军阀嗰啲嘢。 七擒七纵七色狼啊！ 啲牙爹啲， 响俾睇噶。 唔系，后来有得睇，因为嗰时彩色噶嘛。 彩色噶。 咁我妈都唔知系咩嚟嘅。 死人啦！就你妈唔知系乜嘢，点解啊？个名听就知道唔正经啦。 擒佢喎，擒嗱个擒。 七擒七纵， 嗰时候我睇嗰阵好惊，我心勃勃跳嘅，冇见过世面嘛。 系噶系噶，细个时候睇啲嘅好惊噶，系啊，佢讲得啱啊。 同埋你同屋企人睇啲特别尴 尬 啊， 系真系尴尬，系啊， 过去咗咯啲嘢， 过啊，驱往矣啦。 喂，好啦，十二点钟听完新闻报告啦，财经小事跟住翻嚟，风骚快人仲有一个钟头嘅，首先就系寻找快活人生啊，有我哋旧同事啊。夏妙然今日上嚟怀下旧，讲下电台嘅生活。OK， 先睇十二点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27度气温，相对湿度 93%， 星期四嘅12点11分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嘅。寻找快活人生，中文歌集夏妙仪。寻找快活人生，哇，有缘千里能相会。好多年之前咧，梁家将喺呢个广播嘅直播室里面亦都有幸咧，同呢一位朋友一齐主持过一段长时间嘅节目嘅，叫中文歌集啊。咁呢位朋友就系今日已经一齐嚟同我哋倾偈嘅吓，回到以前日子啊，夏妙贤小姐， 噔噔噔噔，又嚟啦，中文歌集， 系啊，中文歌集咁样样 吓。大家好，大家好， 翻翻嚟呢一个。香港电台咧，嗰种感觉系点啊？ 好似真系琴日先喺度开过麦啊，而家又喺度开麦做嘢。 你咪幻听紧？你琴日又开麦咩？你讲真定讲假噶？ 即 系你琴日 即系幻想嘅，幻想即系唔系我而家感觉就好似啱啱寻日开完麦咁样，今日又翻嚟。 有 时 系嘅，即系嗰啲时间咧，你会觉得虽然 系 好多年啦，但系因为嗰个回忆太强咧，你会觉得咦，好似琴日先嚟过咁样啊！ 就算我见翻呢一度啲同事咧，都好似啱啱寻日先见完佢哋咁样。咁所以嗰个感觉系好亲切嘅。 你见到梁继章，你觉得点？咪 简直好似啱啱同你闹完交、对完稿啊，一阵间要讲啲咩嗰啲 咧。OK OK， 因为我哋以前系一个开心心嘅拍档嚟嘅，讲下少嘅啫吓。嗱，今日由95年啦，因为今年咧呢个广播95年啦，好有意思咧。咁所以呢两个礼拜咧，都会同翻喺我。节目嘅生涯里面啦，或者职业嘅生涯里面咧嘅一位好拍档嚟倾偈嘅。嗱，其实咧夏妙贤咧，大家如果你翻查翻啦，因为而家网上啲资料好多噶嘛，夏妙贤不单止系电台嘅著名 DJ 啦，著名歌手啦咁样。其实我都有少少催成呢一样嘢，因为嗰阵时咧有间唱片公司咧，我喺嗰度负责帮手做宣传，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啦？ 系 咪先？记 得记得。 永端咁样，系啊系啊，咁样我就提当时啊，因为老板。好想签一位 DJ， 因为嗰时 DJ 歌手基本上系无往而不利嘅。佢觉得边个好咧？咁我就脑海里边就升起咧，夏妙贤当时佢有啲民歌界里边嘅。 嗰时得到冠军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就话不如夏妙贤啦。咁于是佢真系后来咧成为一位 DJ singer 嘅。咁亦都当然都系中文歌曲嘅歌集嘅主持啦，吓好多好多啦咁样。我想问啦，即系由歌手、电台主持两个身份咧，当时嘅你咧，觉得边样嘢你会中意多啲，埋个快乐多啲啊？ 其實我未入電台之前咧，我就參加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賽嘅。咁啊，而香港電台當時候呢個歌唱比賽咧，就仲未係叫做19區咁樣，就係全港業餘歌唱大賽。我咧就係參加英文獨唱組，就係仲記得係自彈自唱啦，偏滿啲嘅，即係 Bonnie Taylor 一首即係 side track 嘅歌。咁啊，贏咗冠軍之後咧，咁啊，我記得當時候咧，喺大會堂比賽嘅，我仲有嗰陣時啲相，同埋我仲有嗰陣時嘅長刊添啊。系嗰时嘅大会司仪咧，就伍嘉廉、邓凯琳，咁啊评判咧就有啊陈美玲啦、林子祥咁样嘅， 好劲喎！ 系啊，咁我赢咗之后咧，咁啊即系好开心啦。咁后来咧就收到阿魏监制，即系魏炳郎嘅电话。 佢嗰时系监制啦咩？ 即系可能系负责节目，我唔知监制，我唔识啊咩监制定编导啦。 唔系你入嚟先过佢嘅咩？ 唔系，佢约我，佢就话约我出去倾下偈，但系佢就约咗我去尖沙咀。 其实魏炳郎咧讲开又讲，佢系我哋二台嘅伯乐嚟噶，好多都系佢约翻嚟。见翻嚟，譬如阿 Vivian 周慧敏又系佢带翻嚟， 系啊，好多都系。咁但系魏炳郎第一次有我见面嘅地方咧，就唔系电台，就喺尖沙咀啱啱而家装修完嗰间大酒店。咁我咧就为咗纪念当年嘅第一次咧，我上一排特登约阿郎就去翻嗰个地方就饮下午茶，跟住我哋就好多回忆喺嗰度吓。因为咧我就觉得啊，点解会约我喺酒店倾偈？咁原来阿郎系好多时候用自己嘅时间做公事啊吓，咁其实都好难得。咁啊都系可能唔想。我咁驚啊！喺電台又見到啲咩？ 因 為 當時都係啲叫做新人 啦、啊，學生啊， 學生，我學生添啊，淨 係啊，學生。咁後來就入嚟咧，我好記得就係要。 即系要学习做 DJ 啦。伍嘉廉就系我师傅。 你一入嚟已经有节目做噶啦？ 未，要学嘅吓。伍嘉廉有教我啦，同埋就要一入嚟要坐喺 DJ 后面睇你哋做节目。 坐喺边个后边啊？你当时 我嗰阵时第一个睇嘅就系蔡枫华、 哦， 就系轻谈展唱乜嘢天。 吓，好夜嘅，你要咁夜翻嚟睇？ 因为可能只系嗰个时间比较冇咁多人， 系系系，比较静啲。 系啦，咁我就我好记得，即系当时候坐喺度睇佢做节目，咁啊睇几个钟，咁、嗯、 感觉点啊？你嗰时 好新奇嘅，因为啊，原来要四个钟头，我都好攰啦，好眼瞓啦，咁佢 仲要喺度 讲 嘢 啊， 拣碟啊。 咁后来就阿伍嘉廉教我做节目啊，咁啊嗰阵时嘅师傅有伍嘉廉啦，我成日都会听到邓雅琳姐姐讲解一啲即系做节目嘅秘诀啦。咁啊，学下剪带啊，嗰阵时录音带好大嚿噶嘛吓，我记得好似做手术咁啊，剪带又有一个成盒嘢咁喺度剪。咁啊，嗰啲日子后来又做下青春交响曲少少环节。咁我嗰阵时就中意日本歌嘛，所以做啲日本歌嘅环节。 我记得下面咧，除咗中文歌集咧，嗰时有个日本嘅节目嘅， 日本流行榜系啦，系啦。咁啊，慢慢有个细嘅环节，又介绍日本歌。咁后来又即系参加咗，即系多啲嘅节目啦。咁啊，有青春交响曲，同阿蛋又做个节目啦。 其实你好多人同你做过节目，黄子华都同你合作过， 系啊，合作过， 系啊， 合作过少一个短嘅 短时间啦。 咁啊，然之后有做中文歌集《中文歌嘅龙虎榜》咯，咁就同阿 Michael 同阿倪炳郎合作。 倪炳郎先嘅， 系啦， 因为倪炳郎后来好似读书喺外国，咁有一段时间佢离开咗电台，咁跟住咧就老板就问我啦，喂，不如咁啦，阿郎咧而家就暂时唔做住，你做中文歌集啦。哇，阿喵恶唔恶噶？睇个样好似好恶， 但系我好记得梁继章同我做节目咧，同阿郎系好唔同噶。嗱，大家点解唔同咧？因为咧，梁继章系一啲哇讲嘢好快啦，好即系好。坦然嗰啲人嚟嘅，佢一闩咪同佢咪前咧，好多时候两样嘢嚟嘅。阿郎咧就系平时咧就好沉寂唔讲嘢嘅，即系 而家都系，而家都系。 但系佢一开咪咧，把声咧，哇，就好有 迷死人， 即系迷死人嘅。咁你又要喺佢迷死人嗰啲声线里面，又要你知啦，做朝头早十一点节目，你唔可以太迷死人噶嘛。咁于是你又要聊下佢讲嘢啊。咁所以即系其后我又同阿周国峰合作啦。所以其实三个男主持都有三种风格， 系 啦。咁但系我都即系。好開心喺呢個節目，因為除咗係同三個男主持之外咧，我仲有好多機會去 接觸 好多 歌手 啊，同埋我哋好似有少少即係少少使命咧，即係我哋即 係 如果我哋係聽到啲好嘅歌，我哋可以即係推廣多啲嘅。咁我就熟日本歌，咁有時我都會，我好記得當年哇，一收到。因为《夕阳之歌》咧，嗰只歌咧原本系近藤真言先排，后来咧突然间收到两个版本， 冇错， 梅 艳 芳、 梅 艳 芳、陈慧娴， 全部都 hit 嘅，系啦。咁啊，郎就啊蔡琴啦， 好 多好 多 啊， 好 多 歌都系佢捧出嚟嘅。嗰时播好多《在雨中》啊， 系啊， 好多即系我而家听翻记得系。但系咧，其实阿喵咧，你咁系啦，咁啊做呢一个中文歌集啦，接触好多歌手啦。但系其实唔容易噶，因为咧，其实咧每个歌手有唔同嘅性格啦，佢有唔同嘅要求啦，吓有啲系大牌啦，咁当然有啲籍籍无名，咩都有。你接触咁多歌手，有冇啲咩当时咧你嘅回忆中仲记得噶？ 其实我哋嗰时咧就好多一啲户外或者室内节目嘅，即系好多 project 啊、太阳计划啊，同埋金 好多。 佢真係好多嘅，即係一到暑假咧就好忙啊！禮拜六日就冇得放假噶啦，亦都冇 OT 錢嘅嚇。咁啊，但係我哋嗰陣時咧就哇好投入，同埋又搞咩勁 band 沖天飛啊 ，Michael 記得我哋夾 band 啊， 球場啊嘛。 我哋嗰陣時有好多咧就係逢係有 show 咧，啲 DJ 都要表演嘅。 嗯 ，DJ 表演咧次次都要諗啲新嘢嘅，做唔同嘅嘢，跳舞又好咩都好。 多數唱歌跳舞。 係啦，我覺得我自己最難忘咧就係其中有一個演出就喺户外就。即係有個幸運可以同我哥哥跳舞咯。 你 係啊，因為要嗰 part 咧就係係 咩 show 記唔記得？ 係户外嘅一個 show， 咁其實而家網上嗱網上都睇到嘅，我都先排 post 過出嚟。其實就我哋有幾個 DJ 啦，咁啊有啲就出嚟表演唱歌啊，洪兆峰係 咪太陽計劃 啊？太陽計劃嗰啲啦，咁我就好好彩就可以同到哥哥跳一隻舞。 哥哥話唔好彩， 我覺得好開心咯。 哥哥 喂，佢真係成個將我拋咗上天空，再翻轉頭都跳得幾好噶。 佢抛你， 即系成个抛转，将我飞啊！即系有个动作，成个抛我条裙又翻转咁样， 咁犀利， 冇手光嘅， 咁犀利， 系啊！但好快噶嘛，哥哥好敏捷噶嘛， 系、哦、哥哥， 咁我又企翻喺度，咁我觉得嗰个系好难忘，同埋我谂好难忘就系我哋嗰时有做太阳计划嘅四大天王啦，咁啊，即系四个都系当时好 hit 嘅歌手啦，即系四大天王大家。 即系唔知系咪真系全部人知晒啦？有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同埋张学友嘅。咁其实 不分先后 系啦，不分先后。其实四个咧，我哋都系好好嘅，即系大家好熟，同埋即系要即系点样去制作一啲节目系四个人一齐咧？阿梁继章记唔记得我哋又搞咗次咧？系我哋嘅节目《中文歌集》四大天王嘅讲座。 咦，我唔记得喎。 系啊，系喺我哋嘅大厂嗰边，四个都嚟晒嘅。 咁讲咩啊？ 系咪讲下乐坛？ 我唔记得咯。 系啊，四大天王。 我反而 记 得太阳计划咧，就四大天王咧都有出席嘅，同埋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个 part， 同埋每一 part 咧都有 gimmick 嘅。因为我哋监制啦，阿张文新先生好犀利噶嘛，即系佢一定要有啲 gimmick 噶嘛，即系唔可以就咁出嚟唱歌。 所以我哋嗰时个讲座都可能系配合太阳计划就做咗一次讲座，系我同你做主持咧，就四个都嚟晒嘅。 系 啊，所以嗰个系好难得，可能我记忆之中系最后一次四个做讲座嘅一个活动咯，因为都好忙啊。 阿喵咧好犀利，佢二台咧担任一个咧亲善大使啊，即系佢同嗰啲歌星啦，你打开佢个电话簿，如果你有幸打开个电话簿咧， 以前系用手写 嘅 啫， 手写嘅，佢成日真系本簿仔写。 咁个簿唔可以 上天入地，即系边个歌星男女歌星唱咩歌嘅，总有佢嘅联络方法。就算揾唔到佢本人，都一定揾到佢经理人啊，揾唔到个经理人都揾一个老细，即系佢系熟到不得了。我想问咧，点解嗰时你可以咁犀利，即系跟到咁贴呢？求其 唔係，其實咧， 即刻你就揾到華仔。 我想講以前有啲歌手咧，即係譬如我講陳百強咁啦。其實佢哋係唔係一定有個貼身嘅助手位？ 陳百強，你知唔知佢自己上嚟派碟噶？你有冇？你知唔知啊？第一日 即係佢會自己做咯，有好多嘢。咁其實唔係咁多人貼身跟住嚟嘅。咁所以我發覺嗰陣時咧，即係八十年代嗰陣時嘅歌手咧，同我哋主持嘅關係咧，就即係除咗係好 close 嘅，即係。 你哋會出埋去飲嘢 嘅，去飲嘢啊，去跳舞啊，咁樣都會嘅嚇。 咁犀利跳舞， 係啊，會啊，咁變咗係即係亦係工作上面，亦都係私底下嘅朋友。咁我覺得你話我係人都報道到啊，或者係人都咩？其實就即係可能我又有少少好沉啊，成日重複問人啊咁樣啦。咁可能有啲就我就唔係一定揾人做嘢先揾人嗰啲人嚟嘅。我而家都係嘅，即係有啲我唔係揾佢，而家我就唔係一定成日揾佢做嘢啦。但係我都。 即系保持住一个 会系问候啊，有即系而家更有好多社交平台啦。咁但我又唔系只系社交平台问候人，我就有一啲我会、可能会 人与人之间 可能会 WhatsApp 啊，或者点样去 text 人哋啊咁样咯。咁我觉得嗰种缘分系大家咁多年建立嘅，其实系唔会话因为我哋冇见好多年啊，大家就 好陌生 啊，唔会嘅。其实系。即係偶然有啲機會，大家接觸到，其實個感覺有翻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個係我哋中文歌集或者我哋即係做節目。大家可能即係做得耐啊，即係大家建立嘅友誼咯。 其實咧，我而家做咗咁多年，我就會冇嗰陣時咁驚青啦。但係而家回想翻當年咧，我同你一齊做，其實咧我先講笑啫，我又唔係真係驚你鬧我或者惡咁。 我反為 咧係有少少唔係好知點樣同啲紅歌星咧即係傾偈，即係有啲驚驚地咁，唔知同佢講乜，同埋佢咁紅咁樣，即係你明唔明？即係有啲小 fans 嘅心態咧，坐埋去咧， 有啲想問又唔問得嗰啲， 係又唔知驚。问错嘢咁惊惊地咁样，当时你觉得咧，即系同你一齐喺节目里边啦，曾经一齐做过节目嘅歌星咧，会唔会有啲都令到你有啲咁大架子嘅，或者因为啲会唔会啊？即系有时 我觉得咧， 有冇撞过呢啲咁？ 其实咧，我哋而家好多时候睇啲报章啊，或者关于娱乐版嘅嘢， 又话佢闹人啦。 系啦，其实我觉得大家要记住啦，好多报纸上面或者好多传媒嘅嘢系某一。啲感覺，某一啲 誇張咗， 某一啲寫法嚇。咁究竟係個即係真實程度係點咧？其實真係要佢本人講嘅。咁但係我哋往往好多時候，即係你話大歌星嚟到節目啦，咁我就覺得要俾足夠嘅信心俾佢，因為可能佢嚟完今次，佢唔再聽你嘅電話啊，佢唔再嚟啊，咁啊冇乜必要啦。咁我就覺得有時有一啲報道。如果你要知嘅话，其实你都可以预先轻轻问下，唔系开咪前啦。我觉得有 尊重，有冇发过脾气？有冇发过你脾气啊？ 有少嘅吓，少嘅。不过我就即系我自己本人就可能都你知啊，制作遇到好多制作嘅问题，我就试过咧喺写字楼咧，唔知嗰阵时咧太忙咧，做太阳计划定唔知做咩咧，咁遇到有啲制作上面嘅问题，唔知点样要因为某啲原因要调啲次序啊，定系因为总之唔记得咗咩事啦。咁我咧就係嗰陣時就冇咩手機嗰啲嘢嘅，咁啊電腦同埋呢個電話啫。咁我記得好似我係可能收咗線，即係睇完個 call 機唔定點樣咧，咁我就 冚電話定，即係我已經搞亂咗，我究竟係拎住個電話講嘢，定係對住個電腦，或者拎住個，即係我對住坐喺張台度已經好猛， 好混亂啦， 係好混亂啦。咁啊，即係會有好多呢啲情況咯。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能夠建立到人哋對你嘅信心，同埋唔係一定睇某一啲出邊嘅報道啊，或者你唔找真相，你就覺得嗰件事係就係 佢咁惡噶啦，佢就咁大脾氣 噶 啦。 你反而即係以你嘅了解佢去了解究竟佢發生咩事。咁我覺得佢哋都唔會話哇嚟完一次唔嚟啊，或者發你脾氣嘅。好多時候所謂嗰啲大牌咧係感覺上面嘅啫，實際可能佢本身都冇機會講嘢。可能佢都系比较内向嘅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唔系个个歌手都系好擅长讲嘢。我哋做好多访问都知啦，有时唔知讲咩咁，即系要点样叫 佢都系为咗要做嘢吓，即系佢作为歌星嗰啲接受访问， 系啦，叫开佢想讲嘅话题，咁佢又真系讲到，咁慢慢讲下佢啲歌啊，咁佢都系其实讲真，做歌手都系佢工作嚟嘅啫。咁如果佢上嚟系讲佢嘅唱片，咁你系无谓问佢啊啲私事咁多， 拍拖啊等等等等啦吓。做咗咁多年咧，电台咧下面咧，其实你而家最谂翻转头咧，最喜欢嘅嗰一段时间系咪都系做中文歌集？定系另外有啲嘅工作？咦，原来唔系，你后来都调咗不同嘅 unit 噶嘛？系咪啊？ 哦，系 你做过不同嘅， 我做过好多唔同 行 台噶啦，吓，我又做过文教组节目啦，我又做过一台节目啦，开心新航线啦，又做过儿童，即系做过我连咧。古典節目都做過， 係咩？ 因為嗰陣時阿 Raymond 謝輝都俾機會我喺古典台做過節目， 我唔知喎、 啊。係啊，做過播過啲古典歌曲。咁我覺得其實每一個階段咧，我都係好難忘嘅。就算你話我後來做多啲行政，但我都有節目做嘅。不過多數係一啲錄音，同埋做一啲網頁，即係譬如遊學全世界啊，做一啲領事嘅節目啊。咁其實我覺得係唔同階段咧，係做唔同嘅嘢。咁我覺得我要接受我自己嘅成長，就唔會成日都淨係 做一樣 喺某一樣嘢度啊嘛。咁我譬如我離開咗個崗位，冇做節目，其實我就做好多壓花。藝術嘅嘢啦， 冇錯啦。今日咧，大家啊， 讀書啊， 我都可以喺呢個嚇公眾未來分享翻啊啲壓花畫啊咁樣。冇錯，我哋第二個禮拜就會講夏妙賢到底佢放低佢喜歡嘅電台工作之後做緊啲乜嘢，做過啲乜嘢咧？咁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同夏妙賢傾偈，好。 禪外夜雨響，燈光透熱氣。 一首 Serena 嘅舊歌《前事錄了影》。 曾旧月雨片，厅里独回味。常在电视机睇到每段戏，足竟记旧当日我，当日你。 中午十二点半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翻嚟一阵间咧，仲会有半小时嘅节目嘅。我哋首先咧会同 Dr. Eric 倾倾，今日讲啲乜嘢？就只新嘅狗仔或者猫仔都好啦，嚟到屋企点样同佢训练呢？咁样而家先睇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循环线的安全和效能表现，发现超过六成半未能够通过部分安全测试项目，有四款绝缘距离不足， 增加觸電風險，亦都有樣本物料阻燃性唔達標，未能夠喺著火之後30秒內自動熄滅。消委會又話有循環線機械安全性欠理想，有夾到兒童手指嘅風險。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院方为一个有先天性心脏问题的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物期间没有开启输注管的活塞，婴儿其后死亡，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有儿童呼吸科专科医生说，如果相关婴儿血压较低，缺乏强心药物十几分钟，就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政府推出的行业输入外劳计划中，部分名额会用于输入小巴和客车司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运输处将会加班应对这一类司机的考牌需求，不会影响本地考车牌的学员。另外，政府亦都计划提升雇员再培训津贴，由现在5800元增加到8000元，比希望提升技能或者转行的人士受惠更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今个月18至19日访问中国，将会是五年来首位访华的美国国务卿。美国官员说，不指望布林肯此行可以取得突破，但是希望和中方保持高层沟通渠道畅通，以降低竞争转向冲突的风险。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说，布林肯这次访华不是为了在美中相处的方式上取得某种突破或者转变，而是带着现实、自信的态度和真诚的期盼，尽可能以最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他又说，不期望能够交出很多成果，但是至少能够降低误判风险，避免双方冲突。康达又预期，布林肯在访华期间会重新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布林肯亦都会同中方讨论乌克兰局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69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52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8点，升9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0元，升4.4；美团132元，升4.7；阿里巴巴87.35元，升2.2；比亚迪股份266.6元，升7.8；盈富基金19.89元，升1.9；南方恒生科技4.05元，升7.8；恒生中国企业67.8元，升9.4；友邦保险81.1元，跌1.05元；京东集团151.8元，升4.3；中国海洋石油11.04元，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41.24，瑞士法郎0.904，加元1.334，人民币7.173，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3,667点，升164点。港金报18,07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26美元，卖出1,93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冬至清晨，由董大为饰演嘅杨远，佢九岁嘅仔默默喺楼梯之间消失无踪。但系点解竟然会有人怀疑杨远呢？ 除了你，应该没人想带默默从这个家逃走吧？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隻喵，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 是啦，因为我哋我諗我呢排呢，我有个听众呢，就呢听众都有问啊，可唔可以搵啲讲啲 practical 有用嘅嘢，咁我认为好啊，咁样就我认为最咁佢有一个要求，咁我就做个要求啦，就係、是、讲训练狗仔。 即係总之新嘅狗仔係返到嚟你屋企。 可能多过一 part 㗎啦，因为训练狗仔都几港府一个话题嚟㗎。 嗱，如果作为一个过来人呢，我有养即係有养狗仔啦，同埋有带即係新狗仔返屋企，我觉得最重要呢要佢融入呢个家庭。首先呢就係话释除咗佢嗰种叫不安。我试过呢有一次呢就有一新狗仔带返嚟啦，成晚喊啊。嗰啲喊呢佢 喊啊。 因为呢佢係嗰啲 BB 狗呢，佢离开咗妈妈啦，离开咗兄弟姊妹啦。喂，你都会啦，你忽然间旁边有几个嗰啲兄弟姐妹，大家诶唔识嘅，净系得个四眼龟对住我成晚， 我谂佢唔 好开心噶，好多谢姐， 我都系咁， 系咪啊？阿 Doctor Eric， 即系佢要，哦，即系摆低嗰 种 忧虑啊，同埋佢都唔识你。 這个咧就其实即系呢个就真系培养感情嘅啫，即系你好快代替到佢，哇！即系人就死啦，不过就好快代替到佢屋企人嘅，所以就啊唔难搞嘅。不过我认为有一样嘢整到正，即系我认为第一个问题，一般主人呢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可能今世嘅问题咧，就系、是、大小二便， 系啊， 即系大小二便好紧要。我即系我做咗好多年慈善机构咧，我都成日怀疑啦。即系而家你啲人遗弃动物咧，好多时一岁就遗弃噶啦，顶唔顺一年。咁就其实就可能有啲人贪得意，有啲人黑人憎，呢啲就一定噶啦。 啲人黑人， 我一定系觉得啲人黑人憎啊！有冇搞错啊？ 系啦，有冇人 冇理由遗弃佢噶嘛？ 唔識訓練隻狗大小二便， 係 啦，就你因為如果你諗下成屋都，因為我養過啲，譬如啱啱領養翻嚟嘅，又即係又成年之前嘅主人，好明顯唔識大教佢大小二便咧，即係屋都係其實都好討厭嘅， 係 啊， 但 係 呢個你責任嚟 啦，又整污糟地方。 所以我今日第一樣嘢搞掂呢樣嘢，我諗幫到無數人。 冇錯冇錯。 所以咧第一樣嘢啦，嗱狗仔咧幾多月大咧會影響你要即係要帶佢幾多去廁所嘅，大約四個月大咧就要忍得大五個鐘頭啦，五個月大六個鐘頭，七個月大就八個鐘頭，有時耐啲都得。 佢最多可以忍 忍嘅時間，係 啦，咁預等咧有啲心理準備，因為咧你第一樣咁啊嗱，咁訓練佢大小便便揾個地方 ，OK， 咁好明顯就如果你屋企有户外嘅地方嘅，你可以帶佢去户外地方啦。咁、如果屋企好似一般香港人冇嘅，咁就你可以喺永遠都冇喺個籠入邊。其實我哋之後會講訓練喺個籠入邊點嘅，不就唔好喺個籠入邊啦，即係喺揾個角頭或者邊度你方便你即係清潔啦嚇。係而咧就大狗性。开头大狗性，就变咗佢可以 focus on 去大小二便大狗性，但系咁样就一个 reward 咧，就系佢去完之后咧放狗性系一个鼓励。 哦、 ，alright， 咁啊三啦，就系、是、好似任何狗训练咧，都讲一句子表示去 VV 啊，去 PP 啊，咁啊佢 记住呢句密码系咪啊？即系每次讲 VV， 佢就知道哦系啦，去 toilet 啦咁。 啱啦，啱啦，啱啦。同埋咧，就永遠都唔好佢喺佢瞓覺嘅地方去嘅、所以就即係唔係你就搞嘅啫。就一般動物咧，其實因為有時可能佢香港人唔得閒啦。頭先我講話五個鐘頭我唔得閒，咁你要諗樣樣都得只狗啦。不過咧就如果你唔得閒嘅，佢一般狗會忍耐少少。如果佢係一個細嘅範圍。所以如果你嗰一刻冇時間嘅，你係可以訓練佢喺個舊屋入面嘅，就唔係一定殘忍，而你成世咁樣係殘忍嘅。你要訓練佢離開個舊屋，佢可以自出自入，先至係叫個舊屋，唔係舊監啦嚇。所以咧就不過咧，你開頭課純粹訓練咧，你可以就整佢習慣個舊屋，咁習慣舊屋嘅第二樣嘢嚟嘅。不過咧就佢就唔會喺佢瞓好細嘅瞓覺地方一個籠咁樣啦嚇，就唔會喺嗰度去。不過如果你擺喺一間房咧，佢就會喺個角落度去噶啦，所以就依、這個都係一個 tips， 點樣可以避免佢你未 ready 佢去咁嗱，咁你就我頭先講四個鐘頭、五個鐘頭咧，就其實係一個話俾你知，你每四個鐘頭、五個鐘頭咧，你個責任就係帶住隻狗繩去嗰度同佢鼓勵佢去廁所啦， 即係養成去 Vivi 或者 Poo 嘅習慣。 啱啦，同埋你要开识睇嘅狗嘅动作，如果佢开始闻地下行圈圈，你就知道就嚟去噶啦。所以你就要快去做咁啊，带佢去厕所讲你个 闻啊 口诀，咁样就系、是、咁样就佢希望去啦。嗱，佢有时去错地方就抹走佢，千祈唔好闹佢。佢你闹佢，佢唔会知道你闹佢嘅乜嘢噶啦。基本上你闹佢咧，佢下次就唔敢喺你面前屙大小二便，你就 重大件事， 就系重大系啦。你要冇机会训练到佢，训练唔到佢噶啦。所以即系咁啊，要好多耐性。你每一次开头你就就佢，每四个钟头，佢大啲就忍耐少少，五个钟头，咁样就有一日佢自己识去噶啦。 如果佢做错咗咧， 快至三日嘅咧。 OK， 我想问，如果佢做错咗个去错地方，咁如果系嘅话，你应该点做啊？就你抹咗佢之后，就当咩事都冇发生过， 千祈唔好 冇嘢，即系同佢讲冇事，冇事。 即系话意思，即系你使唔使做一啲嘢？ 你要做啲咩嘢啊？ 纠正佢 嘅， 即系话俾你听你错。 又或者嗰个地方，我需唔需要劈咗啲味佢啊？等佢唔会闻到之后，会再喺嗰度继续。 两样嘢系啦，你就即系洗干净个胃啦 ，OK， 千祈唔好用 ammonia 有 ammonia 嘅产品去洗地下啦，因为有嗰啲都带入嘅尿味，冇乜用啦。你洗干净，尽量去洗干净佢。二咧，有时你知啦，啲味好难完全走噶嘛，咁你因为地下粒粒突突，咁你有啲味入咗啲垃圾 里边， 唔奇嘅。所以咧，就我有时咧就直情攞个纸皮箱或者屋企有个夹冚住个胃。唔好俾佢翻去。 冚几耐啊？ 哦，直接 冚到冇味。 咁你训练嗱，其实咧训练个期间，训练大小二便或者任何训练咧，系一生人嘅即系 功课， 要一生人慢慢会不停去做多 reinforce。 提醒佢，提醒佢，再提醒佢。 系啦，提醒佢。不过就开头咧系三至。可以一个礼拜内搞掂件事嘅，所以你唔使摆好耐嘅。 多 Barry 啊，我有个土炮办法，我唔知得唔得，即系你同唔同意啦？咁样嗱，譬如举例，我有个 corner 位摆晒嗰啲片，佢 suppose 喺呢度屙嘅，佢唔系，佢屙咗嗰边，我就执起佢嗰啲 poop 咧，摆翻嚟呢个片上边，即系示意佢嗱，应该呢一样嘅属于呢一个位嘅，得唔得？ 少少，唔好直情摆一嚿污糟喺度，因为我头先讲啦，佢个嗅觉好灵敏嘅，你系可以摆少少佢。VV PP 噗噗少少得噶啦，人人人佢都闻到噶啦，唔使摆一大排喺度。 系，即系摆喺个位，等佢记住呢度就系要去噶啦，咁样。同埋咧，坊间有一啲咧喷嗰啲咧，有冇用啊？你觉得？ 我先聽到呢啲都好笑嘅。其實啲狗咧不停係製造免費嗰啲俾你噶啦。 係咯，使咩仲要特別去買？ 坊間 咪 有啲咧噴嗰啲咧咩就話呢樣嘢係 train 佢啊咁樣。 系 啊，冇嘢强烈过你自己只狗嗰啲。其实如果你想再强烈啲咧、哦，你可以揾隔篱，即系我会变即系小便 OK， 大便就可能传染病啦吓。不过就你可以用你阿妈只狗嗰啲小便，因为有佢有个同人巴地头嘅偏向， 即系用其他狗仔嘅小便。 系啦系啦，不过大便就冇啦，人哋嘅大便就因为 B B 未打齐晒针啦，大便就有啲危险嘅。 其实咧，多多人你赞唔赞成咧？因为有两种嘅，我就选择喺屋企俾佢去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如果我唔得闲咧，我用人嘅方法谂咧就系、是，哇，等六七个钟我先翻嚟，咁咪好辛苦咯。所以我就俾佢屋企去嘅，有啲片片啊咁样。但带出街系咪一个好啲嘅方法？如果你以受呢个角度， 我完全认为咧，我一次俾佢喺屋企做咧，就都系有少少后悔噶啦。我啲狗训练得好好咧。之後我帶佢出街去咧，好忍唔得佢都可能屋企嗰個位，不過嗰位我唔預佢去，咁佢就嗰度可能冇戰啦。所以其實咧係應該帶只狗出街去嘅。 嗯， 就係其實只狗咧，我有養過好多隻大狗細狗一樣嘅啫，冇分別嘅狗 size 係完全冇影響嘅。其實佢同佢忍耐聊嗰樣嘢，咁其實我只大狗就早晚出去嘅， 嗯， 就放曬噶啦。你話辛唔辛苦？我又見佢又冇乜嘢嘅。 嗯。 系啦，所以我成日同啲客讲，即系我当你训练咗喺屋企都好啦，都带佢出街咁啊！我哋知道带佢出街系for佢个精神嘅着想，唔止系for大小便便啦。不过我当你训练得好好都好，佢肯屋企喺出边屙一督，屋企就少一督。 嗯，哦，系。 系咯，所以我感觉就，如果你真系喺屋企教冇问题，不过都带佢出街，因为你系应该带佢出街，你系应该早晚带佢出街。所以如果你系咪都应该带佢出做早晚出街，就点解唔俾佢出边带？ 系啊，可以带嘅就真系要带佢吓，因为其实佢都可以自由活动下。 同埋好似多啲话舒展啊，话斋咧，嗰啲味咧，有时就算你抹咗咧，你都仲系闻到隐隐约约咧，系有啲嘢佢藏咗喺嗰啲地板啲蜡啊嗰啲咁样，系啊。 唔系噶，你冇你啲朋友。有嚟咧，系一定闻到嘅。 系啊，我都觉得系。 系啊， 自己未必闻到，因为你惯咗。但朋友有时我都会惊嘅。 有 狗就 有少少 exception 啦。咁好明显咧，就如果你养只好细好细嘅，其实几细只狗咧，出街都 OK 嘅。出街佢会惊轻啲，所以你嗰个大狗性训练啊，嗰啲嘢要做得好啲。不过咧，有啲人真系选择话，我冇唔想带佢出街，咁唔系话唔得，不过就即系都即系你抱佢出街又好，点样都好啦，佢惊都好啦，你要习惯，即系其又系关于训练嘅，其实系唔应该只狗惊出街嘅，所以 应该有社交系嘛。 系啦，养只 Chihuahua 都应该带佢出街。 真噶，我都觉得系噶。咁乜嘢都惊嘅时候，佢就乜都吠嘅。跟住你又觉得佢好烦噶啦，跟住你又遗弃佢噶啦，系嘛？即系呢啲系嗰啲唔好嘅连锁反应嚟。 跑下都好啲嘅， 但系咧，作为一个狗主咧，我真系好呼吁咧，即系所有带狗仔出街，唔该做翻好所有清洁工作，因为你系会影响所有其他养狗嘅人嘅感觉。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譬如有个唔系几好嘅，譬如陈师奶咁样，佢似带狗出街咧，屙完嗰啲咧，可能抹啲唔抹啲啊，或者留低啲污糟嘢，咁跟住所有周围养狗嘅人都会俾人话，都唔知系咪佢嗰只咧咁样。即 系我住村屋嘅，我嘅即系日仲死添。啲人咧唔带狗请，就屙有啲有时屙完唔执啦吓。 系啊， 而咧就有好多就完全唔執添嘅，直情係喺你嘅車隔離左右都有。 係啊， 我完全明你講乜嘢。 我女嗰日先嚟嗌咗。 係， 你嗰日咩話嗌交啊？ 啊，唔係我個冇，咁我女女都喺隔離嗌咗，所以我 嗌咗係嘛？ 電車咧、 okay、 就而家報緊，睇下邊鬼個屙喺嘅車隔離。 唔係喎，真係好討厭嘅、 啊。 就算如果係嘅話，小便我覺得你都應該要揾啲水咧，即係沖淡啲佢咯。 好多人都帶樽水咁樣沖一沖啊。 因為咧，其實落雨你就知㗎啦。有時你落雨嘅時候，或者你突然間好好天咧，你一曬咧 蒸 起咗咧，哇，好大陣味㗎。因為如果人哋側邊係冇養狗嘅朋友嘅話，你冇必要咁樣去承受你養狗而帶俾人哋嘅不便㗎。 咁埋所有养狗人嗰种感觉，我试过嗰时住村屋咧，我有一次唔觉意望下边咧，有个外国人咧带只狗，只狗竟然走埋我个车碌度，第一只脚照屙落架车度添啊！跟住我喂喂喂咁样。 如果你去法国住，你仲死啊！ 系啊，成地都系嗬，系啊， 周街都系嘅。呢啲人系惯咗唔执嘅，唔知点解。 唔得咯，呢啲系责任嚟 啊 嘛。 养得就要做干净啲啊嘛。如果唔系，即系对人哋唔好，咁你自己养，你开心，但系你将你嘅快乐见到人哋嘅痛苦度嘛？啱唔啱啊？多谢你。 对。 对对。 是吗？ 好。 欸，咁你今日只係讲呢个大小嘅 training， 其他嘢暂时唔教住，係咪咁意思？ 我哋如果有时间可以教埋㗎。九 时间。 九屋好紧要嘅，我哋叫 crate training。 讲多一分钟，讲多一分钟系。 好啦，有一分钟，我可以讲埋咯，一分钟 training。OK， 但其实狗呢狗咧，我唔系叫你运只狗啦。OK， 不过咧狗系好中意一个狗洞嘅动物，即系英文系狗系住个 den 嘅，有啲安全感，佢搵个窿窿罅罅，所以咧训练佢喺一个狗屋入边开住个笼咧系 OK 嘅，佢自己个安全位置咁样嘅，所以咧你要习惯佢入去嗰、那个嗰、那个你个笼又好啦，人好都使用个笼啦，就。就俾佢入去摆啲嘢食俾佢喺入面等一阵佢静嗰时就俾佢放佢出嚟佢嘈呢就千祈唔好放出嚟咁佢静返啦就到你放佢出嚟咁慢慢呢隻狗呢就会習慣喺嗰个笼入面㗎啦而唔会投诉乜滞嘅。 而你咁讲嗰次 行返入去嘅。 似乎倒返转喎我见到有好多主人㗎就係佢嘈嘅时候就运佢入个笼度。 係啦咁就 stupid 啦。咁就 变 stupid 啦。咁 就变 stupid 啦。咁就变 stupid 啦。咁就变 stupid 啦。咁就变 stupid 啦。我有个梳房嘅，好大个梳房啦吓，咁就话佢就佢系佢嘅狗屋嚟噶啦，我嘅狗系五十几公斤，唔系一个细路仔噶啦，咁佢就其实啲人话，点解你嘅狗去咗边啊？成日都唔见佢啲狗嘅，佢话喺佢个笼入边咯，喺佢间房入边咯，佢话你成日困住佢喺入边嘅，唔系啊，佢想入去嘅，咁我开到门示范，佢就走翻入去噶。 好嘅，总之俾啲耐心，俾啲爱心，好唔好啊？好啦，多谢多 Derek， 时间差够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拜拜。 呢个时候亦都讲拜拜，因为我马上开始今个礼拜嘅职业安全链嘅。听日，马老师， 听日见，听 日见，旅途愉快， 玩得开心啲， 唔好挂住我啦， 一定唔会 啦。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放暑假啦喂 ，Simon 同学，你有啲咩安排啊？ 哇 ，Sarah 同学，我哋今年咧都大学三年班咯，你仲咁嘅声嘅？不过唔紧要，出年就毕业啦。我谂住咧揾一份同我学科相关嘅暑期工充实一下。 我未变声啊嘛，仲谂住啊，你得闲可以陪我去食大餐啊，消耗下人生噶嘛。 喂，两位同学，系咪讲紧去食大餐啊？我有去， 系咪你请先？ 哎呀，你哋果然聪明啊，咁都知道我会请你食大餐。 哇，肥强同学，你咪已经发咗达啦，请我哋食嘢真系好啦。 我未发达，不过如果你哋食到咧，国际美食界未来大厨亲手整嘅大餐，仲要请埋你哋食，你哋话你哋系咪发达啦？ 吓！你煲水都未识，你点识煮嘢食啊？ 哈哈哈！唔好睇小我啊！呢个暑假有个大师级嘅名厨，佢会亲自传授佢嗰套厨艺绝学俾我。 吓，点解咁好彩呢？ 但系边个名厨咁唔好彩要教你呢？ 因为我将会成中一间八星级大酒楼做暑期工，以我嘅聪明才智，一个暑假我就可以学识周身刀、张张利、速速速。 唉，听你咁讲就知你外行啦，对饮食业、厨房运作同埋职级嘅编制完全都冇认识嘅。 冇错啊，一个新人入行嘅话，都要经过几年、十至十几年嘅努力，先至会有机会俾大师傅指指点点噶。 咪咯，肥强同学，就算响饮食场所做暑期工，其实好多基本嘢你完全都唔识啊，甚至咧嗰啲厨房工作安全守则都系零认识嘅，你都系唔好去做啦。 吓，咁点算啊？厨师帽我都买埋咯噃。 你首先咧要由厨房工作基本嘅安全学起，例如要注意湿滑嘅地面、尖锐嘅刀具、灼热嘅煮食器具同埋化学清洁剂等，佢哋嘅用途、安全嘅存放方法，你都一窍不通，你点做啊？因为如果你根本啊冇做厨房工作嘅经验，系好危险、好危险噶。 吓，咁我买咗咁多把刀，而家唔系周身刀，冇把你。 阿肥强啊，你小心摆翻啲刀喺香安全嘅地方先。嗱，其实咧，我哋咧揾暑期工真系要好小心谨慎嘅。嗱，好似我咁，每次做任何嘅暑期工作，开工前我一定会听清楚雇主或者系负责人嘅指示同埋训练。 特別是關於工作安全和健康方面的指引更加不可以掉以輕心。 同意啊，同意啊，好像我這樣每年新入職一份暑期工時一定會參與入職培訓，對工作程序潛在危險性了解多些，如果在工序進行期間發現有工作安全和健康的問題，我就會立刻向主管報告跟進的了。 咁我知啦，咪安全雞同我們呢亦絕對唔應該從事危險性高嘅工作啊，聽住，包括地盤工作、操作起重機械工作，仲有唔好從事響密閉空間相關嘅工作，例如沙井、地下污水渠。 危險性高嘅工作仲包括係操作木工或電動機械，例如五金啤機、處理化學品或者有害物質，或者是從事跟火有關的工序，例如燒焊，又或者是高空工作，都是屬於高危工作來的。找暑期工的同學真的要避免做這類的工作啊。 唉，這麼多事都不做得，那就浪費了我這些這麼高質優秀的同學。 那你可以揀啲危險性低的暑期工啫，不過你都要記住遵守安全指引和做足安全措施，不可以冒險走捷徑的。 還有啊，要好像我咁專注工作，切勿嬉戲和騷擾其他人啊。拉菲強，我要開工啦，你唔好搞我啦。 冇錯啊，如果你仲喺度搞嗰陣嘅話，我哋趕你走噶。 啊，唔好趕我啊，最多我依家自己走。嗱，最後嗰句，喺任何工作場地，暑期工要熟悉逃生通道同埋注意防火安全措施啊，以便一旦發生火警咧，能夠適當及迅速應變。大家一定要記得同埋熟悉工作場所嘅緊急應變措施，如有唔安全嘅情況，應向主管情報。主管有冇主管啊 ？Help！ 揾暑期工要小心，工作安全最放心。我是安俊豪 Simon。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沿路的火烧透我，痛着我们全枷锁。烧向我，破灭我过去心魔。人路不死可再生，难熬不必多降温。寻无极限，即管求我灼痛我的恨。敢死队不断招募，胡须绑经今天不用超度。身在身路，狂人追似热车道，烧不了初步。水碰火翻腾，升起了蒸汽，积压出乌云，汗流转天气。身个温中弱性受难未怕受罪未怕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一走过一根本不可分辨，用力变凝聚我，用力变实现我，部分落下就落下我，逐段逐段再突破。多少角色解开压抑，当狠角色自然路径，水碰火翻腾，射了蒸汽，即刻出乌云，汗流全天气。你身个温中弱性受难未怕受罪未怕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借得太借得不